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6:10啦吓，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记唔记得寻日咧就有挂过呢一个嘅热带气旋警告啊嘛，系咪？咁啊，最高嘅时候咧就挂到去3嘅，咁啊，而家咧啊系呢个1号戒备信号啊生效紧啦吓，咁啊。都同佢講拜拜㗎啦，咁千祈唔好有任何嘅有關於工作上面嘅遐想啦嚇，咁啊記住早啲起身，咁啊準時咧去到準備翻工咧先至係王道，係咪？好啦，出面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啊嚇，咁啊今日啊扭開心機聽到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直播室入邊有白元豪陪住各位聽眾啊，喺星期三嘅早上，2021年嘅8月4日朝頭早，我哋又見面啦，喂，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青春啊，几时都系咁可爱。有啲人咧就会随住年纪越大嘅时候，就会喺度谂啦。唉，青春呢两个字越嚟越遥远啊！啊，好多时咧都系咁样噶。啊，正在有青春嘅人咧，就系越系唔小心浪费咗好多嘅时间同光阴。当你嘅青春年华开始逝去嘅时候，你又好挂住青春嗰种嘅感觉。你是不是呢？其实预期不如想回起，哎，青春都已经走了很多了，那不如将它换成，喂，我还有很多青春，哦，预期慨叹自己的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很多了，不如想一下我自己将来的 plan 怎样可以更加把握到的时间，做一个更加积极的人，起码我是这么想。所以过了的呢追不回了，追唔翻都冇办法啦，系咪？回望过去系好紧要，但系踏出未来同样重要。你会点样选择呢？对青春两个字嘅见解，你又有啲乜嘢嘅体会同心得呢？怀缅呢，啊，耐唔耐做下好啦。青春嘅嘢咧，把握。就算你而家可能40几、50几、60几，其实你有嘅时间。可能仲有20年、30年、40年，系啊，你仲有唔少嘅青春可以俾你活得更加精彩噶。咁问题系你会想点样去到把握呢个青春呢？ 首歌曲啊，《富含青春》。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啊、大家知不知道成年人每日应该摄取几多毫克的钙质呢？其实每日应该要摄取1000毫克的钙，这样就可以有效预防骨质的流失了。钙质摄取不足，轻则就会令人失眠、脾气暴躁，重则就会影响骨骼健康，很容易会骨折的。其实13至18岁的人处于生长的阶段，对于钙质的需求非常之大，建议每日最少要摄取1200毫克的钙质。营养师就说了，牛奶和羊奶其实都是补充钙质的首选来的，建议早晚各喝一杯奶，不过就不要喝一些被调过味的乳制品了。如果不喜欢牛奶或者羊奶的酥味，可以尝试一下无糖的乳酪。乳酪经过发酵产生乳酸，亦都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而且乳糖含量比较低，有轻微乳糖不耐的族群就可以考虑了。除此之外，芝麻粉亦都是一个选择、哦、芝麻粉其实原来都有很高的钙质的，不过油脂的含量就相对较高了。至于无糖的杏仁奶其实亦都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它的热量和脂肪都比较低，适合素食者用来补充钙质的。最后，如果头先嗰啲饮品都引唔起你嘅兴趣，你都可以尝试下饮啲无糖豆浆嘅。虽然豆浆本身嘅钙量唔高，不过如果你可以加入埋黑豆粉一齐饮用，大概每25克嘅黑豆粉就有48毫克嘅钙质啦。除咗饮用一啲唔同嘅饮品之外，如果想维持骨骼健康，亦都应该要多啲晒太阳，产生维他命 D。咁样都可以促进钙嘅吸收噶，同时亦都要多啲做一啲负重嘅运动，进一步活化骨细胞，咁样就可以帮助维持骨嘅密度啦。今日开始，为咗建立强健嘅体魄，大家都要补充多啲唔同嘅营养，均衡饮食，多啲做运动。咁样，就算你系一个好多工作在身嘅忙碌都市人，都可以活出健康又美丽的身同埋心啦。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配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 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希冀，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能令我半醒。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 I'm missing you。隔出了一次你拥我，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白日我亦会望到，既近又远，越捉摸你越捉不到。有一丁点喜欢我，愿为了真许我想错，存在温馨过，存在关心过，谁又看结果？ 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正嚟到朝早嘅六点二十三分，我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白元浩喺度。所謂成語百科，咁啊，梗係啊，睇睇有啲咩古仔啊，都得意。我哋成日都會話咧，三國時期，咁啊，無論司馬炎定還是係曹操，一話係諸葛孔明，都係咧滿腹謀略嘅能人異士嚟嘅。咁啊，當中啊，諸葛亮、孔明咧，咁啊，大家就會成日覺得佢一定係 number one。是的，无论是打机定还是在很多不同人的心里面，大家都会认为孔明是在三国时期最聪明的一个人，甚至乎可以就是三气司马炎。三国时期蜀国有一位叫做马谡的人，他都一样就熟读兵书，受到诸葛亮的器重，这个都已经讲的是后刘备年代了。 诸葛亮一直咧都好想揾人咧就可以辅助自己，甚至乎咧都会、啊、可能佢都算到啊，知道自己年事已高啦，需要咧就揾人咧就系、是、顶替自己嘅位置，一直以嚟都好难揾到人。记得马谡嘅时间咧就觉得，咦嗱呢一位嘅朋友啦，佢都饱读诗书，熟读兵法，佢真系可以咧就坐到军师呢一个位置成大器。不过在刘备临死的时间，他就告诫诸葛亮，他就跟他说了，啊阿马呢这个人啊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啊，军师。那阵时孔明都没有说话的，心呢都只是想着，唉阿主子都就快先游了、可能他看不清楚呢，心里面就说了几句，唔系化，唔系化，唔系化。咁啊，诸葛亮都冇将呢件事放喺心上边啦，依然咧非常之重用马谡，佢就更加同佢讲啦：，马，你过嚟过嚟，我哋一齐而家去守下一个地方，去守街亭。啊，点知咧佢守嘅时候啦，啊遇到咧就系敌军啊不断咁样去到进击。他就依书直说兵法上面怎样说，他就根据兵法上面的所言去到呢就是行军打仗，结果呢就被魏军击败，街亭这个地方亦都失守。孔明看回他所有的战绩，唉跟他倾偈的时候头头是道，永远都答得上嘴，但是估不到一到打仗的时间呢，真是兵法是很奇妙的，不是你懂背就得的了，搞到咧就自己属国嘅地方啊，俾人占据咗，于是乎军法难容，自己含泪都要将佢拖出去斩。佢就悔恨当初冇听到咧就皇叔嘅告诫啊，悔恨交叉。言过其实，即系话超过实际，指出啊，有阵时咧的而且确某啲人讲嘢夸大咗好多嘅，同实际嘅情况不符。今日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都有很多言过其实的说话，我们又能不能够分别它出来，找一些真材实料的人出来呢？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心神，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将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 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向前冲，室外温度28度，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八点到朝早陪住各位。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国剧830号手就位 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 我跟你们说你们要经历从未经历过的严格训练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用最快速度建立一支全面而且士兵能力极强的战阵连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郑瑞文讲到第一尤其是世界第一的话一定要提这一首歌超人的主题曲希望可以藉着这一首歌为我们香港队的运动员打气在这个世界运动的舞台上面为香港争光发光发热最重要是加油啊 银河唯一的秘密天际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射进航空一高走妖怪变逃走露低手光一隻西一隻光一腳西一腳吸批斗抱着头退后10秒便失手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是6:38咁一号戒备信号仍然喺度生效嘅。都强弩之末㗎啦同个风讲拜拜㗎啦吓。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係啊因为寻日呢其实都有啲人喺度会有少少讨论嘅。即係人呢、特别打工仔点都会问一问㗎啦。哈哈唔知道星期三朝头早个风会系咩风势呢咁样。咁大家都知道其实问嗰个人都系想他唔可以。 做好准备嘛。 做好准备嘛系咪咁 咪 而家个准备就系一号风球啦系咪咁都同佢讲拜拜㗎啦。所以要准备返工准备咗嘅朋友呢啊咁咪叻仔啦。 系啊不过都要带遮啦系啊所谓准备系啦。 咁系咯。 唔会打更高嘅风球都好啦都要小心啲啦揸车啊等等。 系啊。 咁朝早呢我想讲下刷牙喎、 啊。好啊好啊。 大家都要即系洗面刷牙啦。咁、 啊、 刷牙嘅时候有冇谂过牙刷系几时有嘅咧？都未有牙刷之前，啲人有冇刷牙嘅咧？ 咦？嗱，我未有牙刷之前啊，牙刷几时有我都唔记得咗啦。咁但系我记得咧，好似我见过嘅， 做嗰啲訪問咧，問過有啲話咩以前冇牙刷嘅時候，佢哋用嗰啲葉咧喺度攞啲喺個牙嗰度捽捽捽捽捽咁樣嘅，跟住就當係刷咗牙嘅。咁但係你話喂冇牙線喎、啊，咁啲牙縫嗰啲點啊？喂，咁以前牙刷都冇啊！我估揾啲幼啲嘅树枝啩， 真系差唔多啦。嗱，以前咧即系有啲有记载啦，正所谓喺晚唐，即系数翻去晚唐时代嘅时候咧，都有所谓牙刷嘅初型啊。咁嗰阵时咧，啲人就会用嗰啲杨柳枝咧，就浸喺水嗰度，就浸软咗佢。软咗之后咧，就攞就放入个口嗰度嚼。咁你知道嗰啲杨柳枝一软咗，佢咪会有一啲纤维喺度嘅。咁你一路嚼嘅时候咧，嗰啲纤维撩下撩下咧，就帮你清洁个牙齿嘅、 哦。喂，這個杨柳枝咧，如果你话系牙刷嘅初型，我觉得似香口胶嘅初型多啲。嚼下。 但佢都可以咁讲嘅，总之就帮你清洁牙齿咯。咁不过你话再早啲，真系连呢一啲嘢都未有嘅时候咧。啲人咧就系、是、用盐水啦，用茶啦，同埋用酒啦，去到朗口嘅。 用茶咁咪有茶渍咯， 但系佢有单宁啊嘛。 哦， 系啊，都系有帮助噶呢一样嘢，因为咧茶有呢个单宁同埋少量嘅氟啊，氟化合物啊，咁所以都有抗菌啊、杀菌嘅作用，都几聪明我觉得。 系咯，以前啲人真系咁鬼叻嘅。 系啊，同埋咧之后慢慢即系头先讲就话杨柳枝啦，跟住之后去到宋代南宋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开始有啲人咧会识得用啲角啊、竹啊等等咧，去到加埋嗰啲马尾毛咧，去到做牙刷个样咧，其实同我哋而家用紧嗰啲牙刷已经好似噶啦。 我都系细细支咁样噶。 系啦，咁你又知唔知道牙膏系点样整出嚟啊？ 牙膏啊？ 系啊。 牙膏点整出嚟啊？牙膏是不是那些错误底下发明了的东西，但发觉又挺好用，跟住就不如拿来刷牙啦，这样是不是本身 不是 的，真的因为发明牙膏而发明牙膏的。 刚才你都听啲人都未有刷牙工具的时候已经拿那么多东西去到代替啦，咁即系其实佢哋好有意识要清洁牙齿啦。 系啊，因为我喺度谂牙膏咧，会唔会系啲人谂住，例如擦鞋啊，或者有啲要辟味嘅时候咧，就整咗啲膏出嚟，跟住发觉喂，其实可以擦埋牙噶、哦，咁啊，于是乎咧，先至将个方向转咗去研究呢个牙膏咁样。 佢其实咧就话古人咧用嗰啲茯苓啊，即系一啲药材咧。去到煲煮，即系煮完之后，跟住咧就做咗一啲牙膏状嘅物体出嚟，咁啊放喺嗰个牙刷上面咧，去到一齐刷牙嘅。 哦，哇！第一代牙膏啊，呢个系。 系啊，咁啊有时就会配合手指啦，有时配合头先讲嘅杨柳枝啦，咁啊整成一套即系牙膏牙刷咁样样，就去到用嘅。 唔知咩色嘅咧？ 茯苓唔知系咪黑黑地咯，我都唔知。 咁你拆完之后，佢依起棚啊，咦？ 唔系，但系我谂佢都系觉得即系嗰个有啲清新嘅香气啊，嗰啲咯，系啊。 有机会试下都好。 我睇完之后咧，我就会觉得哇，以前啲人咧即系未有咁方便嘅，即系牙膏啊、牙刷啊、牙线啊等等咧，佢哋都用尽咁多方法去到护理牙齿，我觉得都几有呢、這个。护齿意识喎，其实 系啊，反而而家现代人咧，啲装备咁齐啊，成日都唔记得刷牙啦。 系咯，咁鬼难嗬。 唔系咯， 所以今朝早咧，大家都要刷个靓牙，系啦，口风清新咁样翻工出街。 系啊，讲句嘢都会有牙力啲啊。好啦，转头见你啦，张杰彤。 好啦，转头见。 晨光百科。 好，出面是一号戒备信号的生效紧啦。每当有呢啲叫做风暴嘅戒备信号嘅时候，台风集港啦，都不时咧会见到有啲嘅新闻报道就话到，喂啲建筑物啲窗户咧就烂咗。大家细心留意一下咧，咪建筑物嘅玻璃窗就唔一定系迎风面咁样去到破碎嘅。有阵时咧就会见到啲玻璃碎片，甚至乎冷气机咧就跌到室外嘅，到底系点解呢？啲風吹嘅咪已經吹去入面個建築物入面吹爛咗，點解會跌翻出嚟嘅咧？其實打風嘅時間，玻璃窗碎裂主要有三個嘅原因。咁第一就係一啲被風吹起嘅硬物撞擊到玻璃窗啦。第二建築物嘅迎風面直接受到風壓。 影响，咁啊并且超过咧就玻璃窗所能够承受嘅压力。第三，大风吹过建筑物导致室内同埋室外嘅气压有差异，造成嘅力量超过玻璃窗所承受嘅。咁啊，关于最后一点啦。可以用一个咧就系叫做用白劳力原理去到理解，好复杂啊！呢个原理就系嚟自能量嘅守恒定律啊。简单啲嚟讲啊，即系当嗰啲气流啦嘅流动嘅速度增加嘅时间，如果高度不变，佢嘅压力就会减少噶啦。一内一外咁啊，亦都会令到佢嗰个压力咧有所不同啊吓。所以有阵时咧，你会见到嗰啲飞机啊。飞机的机翼的设计特别令到咧就系经过机翼顶部的气流咧就会较经过机翼底部的气流就较为快。根据呢个原理嘅话，咁机翼嘅顶部所承受的压力就会比机翼底部的低，从而咧产生了向上的升降的力量，等飞机可以抗衡自身的重力而浮在天空嗰度，唔系话净系有引擎呼一声好快咁啊飞上天噶。呢啲咧全部都是计过度过，有好多唔同的原理在入边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喺叫做有打风嘅一号风球啦，系咪？都要特别留意住嘅就系风暴潮啦。风暴潮咧就热带气旋相关嘅低气压同埋大风嘅共同影响，而导致海平面上升嘅现象。其中啊，热带气旋嘅强风将海水就推向呢个岸边啦，并且咧就喺呢个沿岸地区啊推高。是海平面上升的主要成因之一嚟噶，简单啲嚟讲啦，都是成日讲呢句噶啦，叫做有呢啲叫做热带气旋啦，喺香港嘅海域附近啊，唔系一定入到入嚟啊，附近嘅时候咧，都尽量远离岸边，因为有机会咧受到呢一啲热带气旋影响，咁啊形成风暴潮，又或者影响咗呢个水位上升。突如其来嘅一个叫做天文大潮，天文大潮咧就风暴潮发生喺天文大潮嘅时候啦，水位更加咧就会上升得更加多，导致一啲低洼地区咧就有机会水浸噶。如果一个大嘅浪，突如其来嘅大浪，嘣一声咧，哇过咗过嚟，你仲喺岸边啊睇紧海嘅话咧，就有机会将你卷咗出呢一个大海嘅。海嘅力量咧，好多时都系用吨去到计算。坦白讲，以我一个咁嘅成年人嚟讲咧，同个吨字要举起佢、推起佢，甚至乎阻截佢咧，都应该系冇乜可能噶啦。所以咧，即系叫做有热带气旋啊呢啲警告信号嘅时候咧，我咧都会留翻喺内陆嘅地区，远离岸边，咁就稳阵啦。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及了怕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事情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 比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益处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无 留到了最后。直追不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 比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 放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小事过去的我练成感，自我旧记录还是会打破。期待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披起这武士袍。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电话侧边咧就邀请到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你好 Circle。 早晨啊，小 伯， 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日咧嚟到星期三嘅时间啦，个个都乌眉瞌睡噶啦，除咗系因为本身星期三都会乌眉瑕睡之外咧，就是、最近都好多 麻麻地噶嘛呢嘢。 系啊，同埋奥运嘅赛事咧，都令到我哋睇到好紧张啊。 好大啊！ 系啊， 好投入， 搞到夜晚咧都失眠啊！有冇办法可以帮我哋减轻下我哋嗰啲身体嘅压力啊、疲倦呢啲方法咧？ 乜唔系睇比赛嗰阵时大嗌可以，好似啲运动员咁样咧，好似俊文咁样哇咁嗌出嚟，你可以。 香港啲屋咧就好细嘅啫。可以嘅話都唔好成日大嗌， 通常嗰陣時嗌少少啦。咁樣嘅上一集咧，我哋講到啦，即係整一啲玩具嘛。我曾經應承咗咧，自己大家啦，亦都應承咗自己想試一下自己去做一個減壓嘅玩具啦。頭先話啦，香港啲屋咧就比較細啲，咁大嗌有陣時唔係好方便啦。冇理我哋成日去海邊咁，去海邊都有啲人可能會擔心你嘅時候咧。不如我哋用另一個方法去幫下自己，去舒緩一下一啲嘅需要發泄嘅力量啦。 好啊， 我哋上次講嘅咧。玩具可以有啲壓力球啊嘛，咁、 啊、 但係我哋如果可以自己整埋咧，咪仲犀利咧？因為整嘅過程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你可以放鬆嘅時間嚟噶。咁咧同埋原來材料咧都好簡單嘅啫，只要四樣嘢，最主要咧就係氣球。 氣球 呢個可能小朋友屋企都有啦，有小朋友可能隨時開 party 剩咗幾個喺度咧，有用啦，係、啦，要有四個氣球，跟住咧就有麵粉， 係 呢啲如果有廚餘嚇，剩咗少少麵粉嘅可以攞埋嚟用啦。第三样嘢咧就系、是、一个干净嘅胶水樽，系、一啲汽水樽啦，即系有个樽口窄窄嘅，咁、就可以帮我哋手嘅。咁、第四样嘢咧就系、是、胶水，即系万能胶咁样啦。咁我哋讲下点样整咯。咁首先咧，你就我哋头先咪个话要点解要干净嘅胶樽咧？我哋咧揾一个器皿啦，你如果屋企冇漏斗啊，你可以整个纸筒咧，自己卷一个纸筒啊，就将个面粉咧倒咗落去个胶樽度先。咁点解呢？就係、是、因为你尝试下，我哋而家个目标呢就係将啲麵粉倒落去嗰个气球里面。如果我哋唔有啲工具嘅话呢，其实比较困难。 倒唔到㗎，如果冇工具嘅话你係唔会抌到入去㗎。係呀。 係啦，咁所以我哋要有一个工具啦，先将啲麵粉倒咗落个胶樽度。咁跟住啦，完咗之后呢你倒晒喇，咁我哋就要准备个气球啦。咁、你自己揀一个靓嘅颜色囉，因为啊即係见到我自己譬如鍾意紫色嘅，或者我见到有啲银灰色嘅，咁就揀一个靓嘅颜色。咁你就先吹胀咗佢先，唔使话吹到就嚟爆咁样啦，一个适中嘅即係大细。咁跟住呢你要黏住佢啦，咁你要迅速呢将嗰个气球嘅樽口呢套落去头先我哋准备咗面粉嗰个胶樽嗰度。系啊，呢度系咪有啲难度啊？有冇难度？应该冇啦。 如果嗰个气球都好容易套到个胶樽个口嘅话，就冇难度咯。 咁所以你拣嘅时候个大细就要 系啦， 研究一下啦。 系啦，系啦，冇错啦。 好啦，跟住套咗之后咧，就自然然下一个步骤就系将一啲面粉，即系慢慢地去倒落去嗰个气球里边。 系啦，咁呢个咧，哇，就需要专注啦，又要冷静啦，其实系一个几好嘅一个专注活动嚟嘅。咁你慢慢将啲面粉倒晒入去嘅时候咧，咦，咁啊嗰个胶樽嘅任务就完成噶啦。咁你就掹走咗佢啦。 系， 咁你依家应该仲系捻住嗰个气球噶，因为佢嗰啲气咧，如果你一大力一放咧，咁咧就会有啲轮上啦， 喷走晒啲面粉出嚟啦。 出嚟啦，系啦，除非你想整蛊人嘅啫。咁咧，你千祈唔好乱嚟啊！呢个咁咧，就慢慢将嗰啲剩余嘅空气咧放翻出嚟。 嗯， 放到咩为指标咧？咁我哋有啲面粉喺度噶嘛。 嗯， 咁放到去啱啱好咧，嗰个气球咧就包住啲面粉咧。原则上咧，你如果放晒啲气咧，你变咗咧好似一个圆形嘅十泵泵嘅，即系一个波，一个球咁样噶，好似一个棒球咁样嘅。嗱、 嗯， 已经差唔多啦，放晒啲气啦，咁咧就将前面咧，未本身我哋吹气球嘅时候，咪好似有个樽颈咁样个位嘅长啲咁位，剪走佢。 系。 咁剪走咗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咧，咦，佢已经形即系有个成形噶咯。 嗯。 即系一个好似网球咁样嘅成形噶咯，但系里边系面粉嚟嘅。咁你第一步骤咧，已经搞掂咗啦。咁头先我哋要有万能胶嘅，呢、這个时候咧就要出现咯。咁咧就系将个万能胶咧黐咗喺嗰个我哋头先剪咗嗰个剪口啊，嗰、那个边啊。咁跟住我哋头先话啦，我哋有四个气球噶嘛。 嗯。 咁我就将第二个气球咧就攞出嚟啦。 嗯。 同样咧就剪走咗嗰个我哋吹气嗰条嗰个颈啊，嗰、那个长、嗯、长咗出嚟嘅嗰个位置。 嗰、啊那个嘴啊。 嗰、那个嘴啊，剪咗个嘴，因为你剪咗个嘴，你先至可以帮佢着衫套落去啊。因为咧而家啲面粉系外露出嚟噶嘛。咁我哋黐咗个胶水咧，我哋依家咧就将另一个气球咧剪咗嗰个嘴之后咧，就将佢套落去，就帮佢封咗前面嗰、那个外露面粉嗰个位。咁而家咧。如果你套咗落去之后咧，其实应该咧着咗两件衫，佢着咗一件衫，咁依家个面粉应该唔会漏出嚟噶咯。 嗯， 即系原则上，但我哋有第三个气球噶嘛，咁我哋就重复一次，喺另一边再着一次，即系再套一次，咁咧就左右咗咁样，呢个压力球咧已经成型噶咯。 哦， 系啦，咁但系咧仲有一个步骤，头先话第四个咧， 第四个气球啊，系啊。 第四个气球咧，我就会揀唔同颜色。譬如我系紫色嘅气球咧，我就会揀可能揀头先我中意银灰色嘅，我就会揀银灰色。咁咧就会同佢好似咧化妆咁样啦。 吓、啊， 照样同样步骤咧，步骤咧就剪咗嗰、那个嘴啦。 嗯。 咁但系咧，我就会咧喺左右两边咧再剪一个细半圆咁样，好似着咗件背心咁样啦。而家剪咗件背心，咁、 嗯、 咧同样地咧就将佢套落去呢一个嘅压力球里边。咁你就会发现咧，佢会多咗啲 pattern。 哦，咁啊，望起上嚟又靓啲啦。 系啦，咁咧呢一个咧就系你哋自即系可以自制到一个靓靓，嗱，你可以自己颜色啦，再唔系咧，你可以攞啲 marker 去画下一啲唔同嘅花纹都得。 Happy face 啊，都可以画上去。 系啊，有人咧会整啲 emoji 噶。 嗯。 咁所以咧呢、這个又可以即系制作过程，我谂十五至三十分钟啦，你可以放低你而家手头上嘅工作去做一个小手工。但系当你整好呢一个嘅完成品嘅时候，摆喺台头咧，得闲嘅时候又可以坐出嚟，可以做一下一啲即系手部运动啦， 嗯、 又可以。即将啲压力借助呢个工具，又可以舒缓一下， 捻走晒啲压力咁就最好啦。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一下自己嘅 D I Y 呢啲嘅压力球，或者咧就 D I Y 整俾你嘅爱人啊。咁啊，等佢咧，哎呀，一唔开心嘅时候咧，就可以捻下你，捻下你，捻下你心爱嘅压力球，咁啊，佢人又开心啲啦。系啊，好啦，下次再见啦，唔该晒球，拜拜。压力球呢家嘢咧都真系几需要噶，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咧个 office 嗰度都会摆几嚿嘅，咁有阵时即系可能啲工作唔系咁如意嘅时候咧，就拎嚟捻捻捻捻捻，或者有啲咧得意啲嘅，你可以抌落个地下嗰度，啪一声咁啊，发觉几开心，啲少少暴力宣泄咗喺个波波嗰度之后咧，咪搞掂，咁啊继续嘅同投自己嘅工作啦吓。好，时间快速去到早上嘅七点钟，转头分头广播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十点钟，转头二台再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七点，

晨啊，各位听众，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权浩先同大家一齐望一望啊吓，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咁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咁啊，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9嘅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朝头早啊 ，Didi 喺度啊，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系28度嘅气温啊，吓咁啊，先同我哋讲讲咧，就系交通方面嘅消息，好唔好啊？ 好啊，咁今朝早咧有一个爆水管啦，同埋一个交通灯失灵咧，需要封路噶。先讲个交通灯失灵先啦，喺东涌噶，东涌裕东路顺东路交界啊，咁而喺裕东路嘅车唔能够右转入去顺东路啦，同埋顺东路嘅车都唔能够右转入去裕东路啊。咁啊，部分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裕东路顺东路交界咧有交通灯失灵啦，咁而家裕东路嘅车唔能够右转入去顺东路，顺东路嘅车都不能够右转入去裕东路噶。咁另外一宗爆水管咧，就喺沙田嘅牛皮沙街去翻沙田第一城方向啦，近住愉翠苑咁啊爆水管封咗慢线噶。咁啊时间尚早啦，所以交通咧就冇受影响。咁但系经过都要小心加注意嘅。 嗯，咁啊一听到嗰啲裕东路啊嗰啲转嚟转去，咁多个东字系咪喺东涌一带噶？ 啊系啊，讲咗东涌一带啊，真系聪明啊你，你冇留心听都知道我讲咩。 系一打电话唔好意思啊。 我知道你好忙 嘅，咁有个东字就东涌啦，有个天字嗰啲通常都系天水围啦，系啦，咁啊都系 一啲啲啦，系多数都系嘅， 系啦系啦，咁啊交通方面今日即系都算系唔错啊吓，好唔该晒 Didi 先，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 O 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出边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咁啊天色方面啊，嗱我自己今朝咧就5点钟到啊望出去嘅时候咧，又见到月光，又见到嗰啲星星闪下闪下嘅，其实我觉得咧天气又唔错嘅，唔知道而家系唔系咧？ 好认同你嘅讲法、哦，可能琴日咧啲打工仔上八号风球唔翻工群组咧，集气集得唔够多气啊，所以咧。即係個願望未能達成啦，咁啊望去天空上面咧，藍天白雲都見得到啊。此刻嚟講啊，廣播道嘅上空啦、不過咧都感覺到咧係天有不測之風雲喎、哦，就唔係話喂係咪藍天白雲，即係由此刻到中午以至到下午都係咁啊？我就覺得未必喎、哦，咁因為都你叫啲即係望去天上面咧，好似識得觀天象咁樣啊，咁啊啲雲都行得好快，咁啊。喺特別喺獅子山後面，我估 around 沙田啊、大圍嗰啲位置咧，都有個烏雲飄緊過嚟啊嚇，咁、究竟會驟雨定還是玩好耐咧？咁、要大家都帶定雨具啦，有備無患啦。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啦。 好，唔該曬哦。咁啊，出邊嘅詳細天氣方面啊，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咧就會較多，同埋有狂風啊嚇。局部地區啊，更加有雷暴添，咁啊最高嘅氣温大概31度啦，而家21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1%，一號戒備信號，朝早嘅時間咧，暫時啊都仲係喺度嘅，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咧，就係天氣嘅變化啦嚇。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註冊中醫余允律。 早晨 ，Judy。 早晨啊 ，Barbie 啊，各位听众早晨啊。 嗱 ，Judy 啊，呢排咧嗰啲天气咧，真系令到人嘅身体咧好难适应啊。 是啊，近排咧天气就其实已经系好热噶啦。咁其实依家咁热啦，咁有时我哋见到咧气温已经可以到话成35度咁噶啦。 嗯。 咁加上啦，咁而家我哋香港咧咁属于系华南嘅地区啦，咁相对湿度咧都会比较高噶。 系。 咁而家湿气咁重啊，加上又咁热咧，咁我哋身体咧对于热嘅感觉咧就好明显噶啦。 嗯。 咁如果咧市民咧长时间咧喺一啲譬如好热嘅环境之下工作啊，或者系运动嘅话咧，咁其实你中暑嘅机会咧就多咗噶啦。咁、 嗯、 如果你暴露在一些咁高温的环境的时候出现譬如好像说好多汗啊，或者是好攰啊，头晕头痛啊，又好口干啊，开始注意力唔集中咯，眼花花啊，或者是耳鸣啊，有啲动作唔协调嘅时候咧，咁、 嗯、 可能就已经系属于先兆中暑噶啦。咁呢个时候咧，咁就一定要去翻一啲譬如好通风嘅地方啦，去降翻温先，咁补充翻水分同埋电解质咧，防止呢个情况恶化噶。咁、 嗯、 当然啦，如果可以嘅话咧，咁热嘅天气咧，尽可能都唔好话喺咁晒嘅时候去做运动啦。咁如果系你真系要做运动嘅话咧，你可以去翻室内啦，或者系早晚咧气温比较低啲嘅时候咧，先做呢啲咁嘅运动嘅。咁、 嗯、 亦都要记得啦，咁出汗之后咧，要用纸巾抹翻或者系毛巾咧去抹干嘅，亦都要换翻衫啦，咁就慎防翻感冒嘅。 其实对于中医嘅角度嚟讲咧，系咪夏天调理身体咧，已经系好耐以嚟嘅一个传统嚟噶？ 咁其实咧，传统中医学认为啊，咁其实喺夏季嘅时间咧，暑湿之邪咧会对我哋人体影响最大噶。 嗯。 咁当中咧，湿邪咧其实佢有重浊嘅特性嘅，咁即系咧会阻碍我哋人体嘅清气上升啦，咁会影响我哋脾胃运化功能嘅。 嗯。 咁所以咧，暑湿之邪嘅影响之下咧，我哋会出现啲咩情况呢？譬如好似话好攰啊，我手手脚脚好重 啊, 啊， 或者系冇乜胃口啊，咁样 头痛咯，或者头重重咁样。 冇错，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暑湿嘅症状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夏天嘅时候咧，其实可以食翻一啲，譬如好似薏米啊、冬瓜、淮山啊、绿豆啊、丝瓜，咁呢啲咧都可以消暑啦，亦都可以健脾化湿嘅食物嚟嘅、 嗯， 可以减轻翻我哋啱啱所讲嗰啲暑湿之邪啦，对我哋人体嘅干扰嘅。咁但系同时都要注意啦，咁就唔好话贪图一时之快，哎呀好热啊，我又成日去饮冻嘢啊，或者系过食一啲生冷嘅嘢食噶。咁、 嗯、 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当然会损伤我哋脾胃嘅功能啦，咁会出现翻一啲譬如好似肚痛啊、肚屙啊、消化不良嘅症状嘅。 嗯 ，Judy 我又有听过咧，人哋话咧，因为咧嗰个日间嘅时间咧长咗啦，即系夏天嘅时候系日长夜短噶嘛，所以咧瞓觉嘅时间咧相对地可以瞓少啲，其实系咪真嘅咧？ 其实咧都系可以咁样讲嘅，咁但系咧瞓觉时间咧，咁当然啦，如果你系好夜瞓又好早起身嘅话咧，咁、反而咧其实你咁样系唔系咁好嘅，因为始终咧我哋都要保持翻适当时间嘅睡眠啦。如果可能你话我好夜瞓，但系又好早起身，咁反而系影响咗我哋平时日常嘅生活咯。 嗯，头先咧你又有讲到咧话中暑嗰个问题啦。嗱，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都系可能喺日间嘅时候咧需要长时间喺室外工作咧就无可避免噶啦，亦都未必真系可以咧。好似你所讲话，哇，即时可以换到件湿咗嘅衫啊，可能都噏咗几个钟头啊，都冇办法啦，因为工作嘅关系啦。咁有冇啲小 tips 可以令到佢哋喺呢一种咁样嘅恶劣环境底下咧，系可以保健得好啲，唔会话咧积劳成疾啊咁样噶？ 嗱，首先最重要嘅咧就系咧，如果你系已经感觉到咧，真系出汗出得好犀利嘅时候咧，我谂第一样嘢可以做到咧，就一定系要补充水分嘅。 咁、 有时候咧，因为你系做下嘢嘅时候，可能你唔觉咧，咁就一直喺度用力啊，又或者可能到自己真系头晕啊、眼花嘅时候，你先感觉到好似唔系好得咯。咁所以咧，我谂咧，如果喺工作嘅情况之下咧，都唔系话即刻你可以去休息啊，定系点嘅。咁但系咧，最紧要一定要补充翻水分或者系一啲含有电解质嘅饮品嘅。咁市面上其实咧喺便利店啊，可能都可以买到嘅。咁当然啦，喺出现系好热嘅情况嘅时候咧，咁首先要去翻一啲陰涼嘅地方，先係避一避呢個太陽先嘅，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之後咧個情況係會惡化翻嘅，係啦。咁另外咧，其實夏天嘅時候咧，我哋中醫上面咧都有所謂嘅冬病夏治、春夏養陽嘅概念啦。咁、其實咧，而家夏季咧喺全年氣温最高、陽氣最盛嘅三日咧，咁其實我哋都叫三伏天啦。咁喺呢個時候咧，進行一啲三伏天灸咧，咁其實都係預防呢啲疾病啊同埋保健嘅時機嚟嘅。咁、大家都會發現啦，咁其實最近咧都有好多地方推廣呢個三伏天灸啦。咁中醫師咧會用一啲中藥調配嘅藥餅咧貼喺我哋背脊嘅穴位啦，譬如好似話大椎穴啊、 肺腧穴啊呢啲地方嘅，去帮助翻预防同埋减轻一啲我哋好快喺冬季嘅疾病啦，譬如好似话慢性支气管炎啊、哮喘啊、过敏性鼻炎啊咁样嘅，咁符合翻中医理论我哋所讲嘅治未病嘅原则。不过咧喺接受呢个天灸治疗嘅时候咧，咁市民咧应该要咨询翻中医师嘅意见啦，咁要了解翻自己嘅体质咧，其实适唔适合进行天灸嘅。咁一般嚟讲咧，其实天灸贴肤嘅位置咧，如果你个皮肤出现咗少少好似红红地咁样咧，咁其实都系正常嘅。咁但系咧传统咧，甚至可能话，认为咧，天灸咧要贴到咧起水泡，即系我哋叫发泡啦，嘅效果咧就最好咁样嘅。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咧亦都有好多学者啦，咁就认为咧，其实天灸咧就唔使话你一定要贴到去发泡都可以有疗效嘅。咁所以咧，市民咧如果喺进行三伏天灸治疗嘅时候咧，就唔好话一味追求我要起水泡咁样嘅，咁就唔好啦。系啦，咁亦都有啲个别体质嘅人士，可能佢比较敏感啦，咁可能你只系贴咗少少剂量嘅天灸嘅敷贴咧，咁佢其实都会起水泡嘅。咁但系咧，如果呢个水泡嘅体积咧，如果系好细嘅话咧，你保护得当咧，咁其实佢当日咧都会自己吸收咗噶啦。咁如果系比较大嘅水泡咧，咁就应该要揾翻中医师啦，或者系其他医护人员去帮手处理。你就千祈唔好自己去拮穿佢。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发生感染噶啦。 系嗱，头先咧 Judy 讲到话冬病夏治啦，咁你知啦，我哋而家对抗呢个新冠肺炎咧，都对抗咗咁耐啦。其实天灸又有冇一个相关嘅预防作用嘅？ 都有嘅，因为其实咧，我哋喺天灸咧贴敷贴嘅穴位上边咧，其实譬如好似话大椎穴啊、肺腧穴啊呢啲咧，其实都系有助帮助呢个而家我哋流行紧嘅呢个疾病嘅。咁亦都可以预防一啲冬天好发嘅疾病啦。咁所以我哋中医学咧先叫冬病夏治咯。 系，明白晒啦。今朝早听阿 Judy 讲咗咁多，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好呢一个调理嘅好时机，喺夏天嘅时候咧都好好注意自己健康同埋保护自己嘅身体。希望大家越听越健康啦。今朝早唔该晒 Judy， 好唔该晒 Bobby。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奥运圣火在日本东京燃亮，白猿号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号，东京奥运知多啲。位置在东京都旁边的奇玉园 Saitama-ken 发展的程度相当之高，并且因为房租和东京比较真的便宜不少，所以很多年轻一族都很喜欢这个地方。而且呢度好多嘅居民更加系奇玉县日本年轻人相当热爱嘅职业足球队浩和红钻嘅主场地方添。啊，呢支足球队1991年开创日本职业联赛 J League 嘅时候，已经有大批嘅粉丝啦。直至到今日，佢哋仍然系主要争取 J League 冠军嘅球队嚟噶。呢支浩和红钻主场馆就系奇玉2002体育馆啦。奇玉2002体育馆是在2002年由日本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事所兴建的足球场馆来的，它能够容纳63700位的观众，是日本最大规模的足球场馆，东京奥运的时候也都会用作男子足球准决赛的场地来的。体育场周围拥有很多绿化的公园、散步道和周边也都种植了很多的樱花树、薰衣草、啊、水杉等等，可以感受得到日本四季自然的栽种魅力，好适合过来放松之余，当然更加适合用来比赛和做运动啦。东京奥运知多啲。另外一个值得睇一睇的足球场馆就是札幌巨蛋 Sapporo Dome， 它就位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这个场馆是为了因应住不同球类而设置的，设置两组的竞技场地，分别就是棒球和足球。球场同时都是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棒球队以及札幌冈萨多足球队的主场。这个球馆引进了世界首创的足球场移动式浮力系统，即是说体育馆的墙壁可以开可以闩，也都可以从室外的开放式赛场利用气压令到长120米阔85米 从8300吨嘅天然草坪足球场浮起上嚟，并且移动入去场馆之内。喺冇比赛或者庆祝活动嘅时间，呢度更加可以举办体育馆内部嘅体育馆之游。另外啊，展望台、儿童游乐场、健身房亦都系对外营业开放嘅。札幌多摩札幌巨蛋系喺日本嚟讲被列为日本五大巨蛋之一，场馆容纳人数去到49000人噶。 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系中国红啊，阿 Ken 啊，系电视台嘅足球评述员。 7月30日上演咗咧就系奥运女子足球八强嘅赛事。在整天的赛事入面，你自己觉得哪一个的国家队和哪一位的球员我们值得特别留意呢？今届奥运女子足球又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呢？ 奥运会我都会很留意是奥运的女子足球项目，因为平时比较少看女子足球的比赛。其实女子足球比男子足球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很好看很吸引的，就是女子足球他们的肢体语言表达到他们很团结的，他们真的落场比赛是为对方而踢球的，他们的初心喜欢足球，喜欢进攻，追求入球，这些态度和精神比男子足球员是更加明显的。所以经常有大比数的结果在女子足球发生的，因为他们是享受每一分钟的比赛，他不会说、哎、赢了两球三球了，我们战术上保持控球权等待完场就赢到这场比赛了，他们不会的，他们会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呢尽情去享受进攻和争取入球的。咁女子队我就又是很喜欢看荷兰，因为我本身其实很小个就是喜欢、荷兰国家队的。咁近年荷兰女子足球队呢赢完欧洲国家杯之后世界杯又攞亚军啦，嚟到今届奥运都是热门来的，可惜八强互射12码就输了给美国队，好可惜，希望下次他们再接再厉啦。 东京奥运知多啲。 啱啱亦都系过咗奥运男子足球嘅赛事，边一个国家同埋边一位嘅球员表现较为出色呢？ 我自己都评述咗两场男子足球嘅八强嘅比赛，咁有一场波咧，哇，好深印象，墨西哥对住南韩咧，竟然系6-3啊，墨西哥赢咗啊！呢两队加埋入咗9个波啊，咁仲要咧九个波里边咧，撇除有一球12码，有一个波就系喺龙门口好近咁射埋去。撇除兩個入球，即是話有成7個入波咧，全部都是很高水平的，即係俗語我哋所謂的世界波啊、金球啊咁樣。嗱，平時我哋睇聯賽啦，譬如英超聯一個禮拜10場波，10場波裏邊咧就揀到咧就係5個入波叫做五大金球，但係啊就係、是、嗰場嘅奧運男子足球八強嘅比賽，墨西哥對住南韓咧，9個入波裏邊咧有7球咧。都是金球，都是世界波嚟嘅，真的很夸张。其中一个墨西哥球员是维加啦，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因为他呢这位球员肥肥地啦，但是那个爆发力很劲，跑得很快，大髀够粗，脚力又够劲，重要他传波很准同埋很有眼界的，可以帮队友呢找到一些入波的机会。对住南韩那场维加打得很好。巴西是卫冕冠军嚟嘅，上届里约奥运会佢哋喺主场攞咗男子足球嘅金牌嘅。咁其实2012年伦敦奥运会嗰届嘅男子足球决赛咧，就系、是、墨西哥咧赢咗巴西啦，咁啊首夺咧奥运嘅男子足球金牌嘅。寻日踢咗2场4强嘅赛事啦，两场波咧90分钟内都系0-0嘅，唯一一个入球就系喺加时嘅时候咧，西班牙咧就1-0咧淘汰咗日本，咁啊西班牙将会喺决赛咧将会面对咧就系互射12码淘汰墨西哥嘅巴西。咁两场四强咁少波入，证明四支球队都系好惊输嘅，所以就非常之稳阵。咁啊，尤其是日本队啦，就好想咧第一次入到奥运嘅决赛，咁所以佢哋咧唔系好够胆冒险啊。为咗达成呢个目标咧，对住实力比较强嘅西班牙啦，咁日本队咧其实都系希望咧唔好输。然之後希望博到一個半個機會咧，就係進攻咧，就係入波咧，就淘汰西班牙。可惜呢個事情就冇發生到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因為我都話比較留意日本隊噶嘛，佢由八強。 到四强两场波咧，都系入唔到波啊，失球咧就失咗一球，证明佢哋去到淘汰赛，心态好紧张，好惊输波。咁呢个心态其实可唔可以喺呢个项目度称霸呢？我諗今届奥运之后呢都值得佢哋去检讨囉。咁但係 anyway,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呢，日本喺男子足球项目呢攞个铜牌嘅。睇下今届可唔可以再一次攞到铜牌啦。而咁巧啊，头先讲上次攞铜牌嘅地方就係墨西哥，今次铜牌战嘅对手亦都係墨西哥。至于巴西对住西班牙就将会争金牌啦。巴西系卫冕嘅，睇下可唔可以连续两届攞到呢个项目嘅金牌啦。而西班牙对上一次攞到奥运足球嘅金牌就係1992年当届系巴塞隆拿奥运比赛。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日是8月4日，星期三，农历6月26，适宜采纳、祭祀、祈福、动土、破土。 有啲啱我，有啲唔啱我。 唔使一定样样都啱你嘅。今日忌嫁娶、迁徙、入宅。 有啲啱我，有啲唔啱我，点算呢？ 担心咁多做乜？今日都系单身工作女士日， 我会送上衷心嘅支持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因应澳门疫情发展，今日起抵港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澳门嘅人士不能透过回港二计划回港。由澳门入境本港嘅人士必须进行14日家居强制检疫。至于澳门确诊新型肺炎嘅一家四口，基因排序顯示他們感染了 Delta 變種病毒，澳門今早9時啟動全民核酸檢測，全澳41個核檢站將會在24小時運作，預計是將會24小時運作，預計3日內可以完成全澳市民檢測，期間政府醫院基本暫停包括專科門診、抽血化驗和各類檢查等服務，各公共卫生化验所、卫生中心和卫生站的门诊亦会暂停。另外，由朝早6時开始，除了保障两地正常生产生活的跨境货车司机之外，经粤澳口岸出入境的人员需持有1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而经其他口岸的出入境核酸有效期证明不变。慈云山慈政村发生爆窃案，一名住户报称损失大约22万元的金饰。寻日9時多，正屋楼一个单位的住户报警，指木门和铁闸未有上锁，怀疑被爆窃。初步点算，失去3条金颈链、3条金手链和7只戒指，损失总值大约22万元。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有人被捕。美国纽约州司法部长詹姆斯表示，州长葛姆涉嫌性骚扰多名女子，触犯联邦同州法例，又形容对方在办公室制造恐惧气氛，令办公室成为乌烟瘴气的工作间。詹姆斯说，葛姆涉嫌对现任和前任州政府雇员以及州政府以外的女子作出违背对方意愿和触摸以及亲吻的行为。葛姆同佢嘅下屬亦都涉嫌曾經對至少一名自愿舉報作證嘅前員工作出報復。詹姆斯話：調查中揭示嘅種種行為，腐蝕咗州政府嘅質素，亦都顯示政府中嘅最高層可能存在不公平現象。63歲嘅葛姆回應時強調，從來冇對任何人作出不恰當嘅身體接觸行為，亦都從來冇喺任何人不情願之下，在性方面作進一步的舉動。

早晨， 7:37，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的。吓点啊？ 冇啊！我谂住集气唔成功啊，以为八号波点啊？知冇啊？ 冇咁易啦！ 琴日大家都搞个笑嘅，话喂今日三号，跟住好多朋友都信以为真啦。咁真系嘅，琴日系8月3号。 哦，其实好简单，即系你相信集气呢一样嘢系咪？即系如果你相信集气系会成功嘅话咧，即系话琴日系更多人集气，唔好打得成呢个风咯。 系啊，可能系咁啊， 所以顶住 清晨意念系咁样。 清晨意念啊， 以为今日咧可以大家唔使翻工。 如果今日 李慧思踩得车， 如果今日打得成风咧，即系话集气上八号风球嘅人多啲咯。 系， 咁啊就冇计啦。 系啊，咁可能上翻工嘅人 多啲咯。 所以起身翻工啦，各位食早餐啦、 啊，即系人定胜天啊！ 系啊，真系啊！ 咁所以今日照常翻工咧，晏咧就都要食啦。咁今朝早咧就想讲下咧食晏嘅。咁啊食晏咧，知道好多上班一族咧，为咗悭钱或者健康，都会自己带饭盒啊嘛。做咩事啊？ 我已经肚饿啦。早餐都未， 唔係我就係諗住講完呢一段，等你有少少即係想食嘢嘅意欲，咪同你叫早餐咯。 唔使你唔講啊，而家可以，喂，不如播只歌叫早餐， 一陣叫一陣叫一陣。 我哋取消咗7:30呢段。 我今朝又係餓醒嘅， 嚇， 係啊， 點解啊？ 肚餓，哎呀，起身啦咁樣。 你夜晚係咪食得好差啊？ 咪食咗啲嘢啦， 你直接嚟食得好差，我以為你話喂鍾哥你琴晚係咪好早食嘢啊咁樣，都會有飢餓嘅感覺噶嘛， 係啊，而家成日都有啊，所以我日喺屋企好似飢餓遊戲咁樣嘅，而家 再打埋遊戲啊，首先餓啦，再打埋遊戲飢餓遊戲啊， 而家咪唔鼓勵打遊戲啊，所以 係啊， 陣間會講嘅， 係啊，你講啊， 鍾哥講啦，鍾哥關心騰訊多啲啊， 三字。 系三次， 成日望住啊吓。 喂 嗱，今日讲呢一个食晏系点解咧？即系喺印度嗰边，我唔知道你哋之前有冇睇过一套电影咧，系印度电影嚟嘅，叫做 The Lunch Box。咁佢咧里面哦，其实我都冇嘅，我都系做资料搜集嘅时候揾翻嘅啫。咁我自己都有兴趣想睇嘅。咁佢讲紧咧就系呢一个嘅职业啦。呢个职业咧就叫做达巴瓦拉。即係譯翻做中文啦，咁但係其實佢係講咩嘅咧？呢個職業就係話有呢啲人咧，專門咧係送飯盒嘅，即係送午餐啊，唔係我哋而家即係外送嗰啲，佢咧就係由你屋企。即系攞嗰啲住家飯盒就送到去你工作嘅地方， 系咪即系包伙食啊？當年嘅 唔系，即系譬如我系你老婆咁样先算啦。你就翻咗嚟晨光第一线啦，我就喺屋企煮你个午餐。因为咧，如果你自己带翻嚟咧，咁啊可能系隔夜啦，亦都可能系即系唔新冇咁新鲜啦，比较或者系隔夜送咁。咁但系咧，我就想你食得好啲咧，我就真系譬如你12点食晏，我就10:00、11点咧就煮起个饭。跟住咧就叫呢一啲嘅朋友仔叫做达巴瓦拉咧，就送呢个新鲜嘅饭盒去到你公司。咁你食完之后咧。佢哋咧又會將個飯盒咧就送翻嚟我屋企，就洗乾淨咁樣。 咁點解係老婆自己唔送咧？ 嗱，好問題啦！老婆喺屋企咧係有好多嘢要做嘅，即係如果佢又要買，又要切，又要煮，跟住又要送完之後等你食完之後又要攞翻屋企咧，其實佢好多家務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咧就應運而生咧，就出咗呢一個嘅職業，就喺印度。 點解阿老公唔直接叫外賣咧？ 哦，咁 佢哋唔係好興叫外賣，同埋咧，我估啫，嗱，真係純粹推測，印度咧啲人力成本咧，啲 manpower 咧，可能唔貴嘅啫，因為佢哋真係好多人，你都知道印度有幾多億人㗎啦，係啊，咁可能佢哋就喂咁啊整份工作出嚟咯，咁啊你想送就送啦咁樣，同埋咧印度嗰啲女士咧唔係好常 出街啊，係啊，呢個都係 佢哋嗰個氣氛啦，或者社會嘅情況啦，咁樣 係100% 準確啊，咁同埋。我自己就觉得可能即系都系食惯屋企煮嘅嘢啦，即系都想食翻老婆煮嘅嘢， 冇得偷食咯，出去 系咯， 即系我偷食饭咯， 系啊，咪都可以嘅。 咁喂，有冇煮饭啊？你老婆冇啊？你一齐出去食啊？ 因为咁样计咧，你可能俾埋钱嗰个即系外送员咧，可能随时贵过你喺街食啊。 我哋喺香港嘅角度谂，一定系咁嘅。 但 系 可能喺印度嗰个， 可能印度真系人满之患，即系嗱，用呢个字我知道用得唔好，即系人真系。好多咯，多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好多人都冇嘢做噶。喂，送個飯盒得唔得？得，3蚊啦。咁佢咪默默送噶，即係呢啲就 默默送， 多啲嚟默啲手。咁可能即係佢集齊咗10個老婆。 咁佢一日就送十个老婆，十个老婆嘅饭盒机。佢最重要就唔好搞乱边个老婆嘅饭盒。 诶、欸，啱啦， 整嚟整去。 嗱，嗰套戏《The Lunchbox》咧，就系讲搞乱咗其中一个饭盒。 哦， 系啦，但系原来咧，我根据即系我自己揾嘅资料咧，唔多嘅。即系唔多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即使佢手头上有好多饭盒要送都好啦，其实佢哋都有呢个能力咧，去到将佢即系分翻啊呢、這个佢嘅老婆嘅，你嘅老婆嘅，咁啊送翻 呢个陈太嘅， 系啦系啦， 张太嘅， 因为其实可能佢食斋咁样打开咦唔系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就佢哋都有呢个能力咧，去到分辨翻 都好难嘅，因为印度好多都系咖喱，可能即系张太又系咖喱，陈太又系 薄饼， 每一家人整嘅咖喱都有又系秘方咁样， 可能。 不过那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首先讲一下这个工作呢，它超过120年历史啦，已经有。每一日呢大概有4500个至5000个这些送饭盒的朋友叫做达巴雅拉啦，就运送呢大概175000至200000个左右的饭盒。那你除一除啦，十几万个除返我当你有5000位这些的朋友仔，即是外送的朋友仔。那其实我计唔到啦，而家总之就每人都即系负责好多个饭盒啦，系啦，系啦。喂，但系咁啊，唔系有啲钱，佢系有啲饭盒啫，即系有啲饭盒要送啫。佢嗰个收入咧，大概就系港币每个月啊吓，系900蚊嘅啫，系啦。 咁我就唔去送呢啲外卖啦。你就话讲到人数咁多咧，我去整饭盒啊，即系食头生产嗰个饭盒仲好滞。 咦，你又啱喎，你又啱喎。咁但系你就要即系打破咗呢个传统啦，因为佢哋嘅传统就系食老婆整，即系屋企整嘅饭盒。 咁乖咁样印度啲男人。 嗱，譬如同個老婆去到同個老婆講，嗱，下次咧你煮完之後，你唔使裝落你屋企嘅飯盒，我送埋個飯盒俾你，你又用我呢個啦，咁啊可以賺埋嗰啲錢咯，好平嘅咋，嗱你幫襯我咧，原價10蚊，而家特價1蚊，即係賺埋嗰啲錢都得， 大批量產生產， 仲要你唔驚送錯咗俾第二個老婆， 係啊係，唔係送咗俾第二個老婆，送咗俾第二個老公，係啦， 但你怕唔怕？其實佢裡面存在咗一種較勁咧，嗱呢個純粹自己推測嘅啫，即係點解咁中意食屋企嘅饭盒咧，可能就系当大家喺公司一打开个饭盒嘅时候。哇！你老婆嗰个整得咁靓嘅咁样， 你唔好谂住系好似日本嗰啲小学生咁先得噶。 喂，呢、這个真系我之前就睇咗嗰套日本电影啊，就讲整便当嘅，跟住啲细路仔咧就成日埋怨阿妈点解整便当整得 咁 寡 嘅出嚟开啲嘢。 跟住咧个妈咪咧就转言啊，即系砌咧，譬如啊今日个便当咧就系比卡超，听日咧就系足球小将，后日咧就系 Hello Kitty 咁样啦。跟住咧就摆上网咧，即系俾人压 like 咧，跟住个细路仔同个阿妈啲关系都好咗咯。咁啊拍成电影啊，真人真事。但其实呢一种较劲，我自己觉得就有少少无谓咯。咁啊，唔系个个都系叻煮嘢食噶嘛，系咪？ 通常点样咧？啲日剧嗰啲僆仔咁啊，打开个饭盒咧，原来斋饭得条肠，跟住咧隔篱嗰啲同学就会笑佢噶啦，笑佢嗰个通常系肥仔嚟嘅，笑啊，跟住笑下咧就喊完欺凌啦。你阿妈煮啲饭盒唔好食嘅，我就㧬佢啦，跟住跌落地啦，然之后翻屋企喊。 跟住破坏咗屋企嘅关系， 又唔敢同阿妈讲，关系就唔好啦。然之后误入歧途咯，大个做咗黑社会， 成个剧本啦。呢一套戏，呢套戏叫咩名啊？ 双龙 嘅饭盒夜的祸咁样。 我都系睇哆啦 A 梦多啲，笑佢嗰个未必系肥仔，不过咧笑佢嗰个系有钱仔，即系小夫啊嗰啲咁样啊。大后你又食呢啲啊？不如我俾只明太子天妇罗你食下咧，咁样即系通常系咁样。 喂，咁头先有讲到啊，佢哋背负住咁多个饭盒要送啦，咁但系佢个出错率咧好低嘅，当中点解咧？佢话原来咧佢哋有自己嘅一套颜色同埋符号标记嘅，咁我唔知佢系咪提供埋个盒定系点样啦。咁总之咧，佢就有一套逻辑咧，令到佢哋自己送得啱嘅。 梗系低啦，得900蚊人工，送错咗仲要扣人工咁啊！ 唔再用你啊！ 但 係 相對嚟講，佢哋嗰邊呢一個收入可能係 OK 嘅， 夠佢哋某一種程度嘅生活都唔係。 佢話大概咧係幾百萬次嘅運送先會有一次嘅錯誤。咁所以頭先所提到嗰套戲咧，我諗都係即係有少少忽發奇想，係啦。如果真係送錯咗會點咧？咁嗰套戲咧就叫做《美味情書》啊，係啦。咁我自己就未睇嘅，咁我就諗住睇睇佢。 即係食到人哋老婆嘅飯盒，跟住中意咗人哋老婆咁樣，係咪啊？ 喂！ 佢又冇去到咁样嘅，系啦系啦，咁 我谂多咗， 我 做啲手势啫。 你嘅剧本都系都系双龙，系咪？ 你呢啲古仔留翻俾王晶拍啊，我拍唔到。 好啊，唔紧要，可能都有市 到， 但系可能都有市场。认真谂多一谂系咪？ 不过呢套戏都几出名嘅，因为后屘我上网睇咧，都几多人谈论，同埋都几高分嘅，叫做 The Lunchbox。咁啊，大家可以又睇下啦，到底睇下嗰边印度嘅呢个送饭盒文化系点啊？分啊，听过有王贤嘅《轻盈》，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咁啊，见到报章有一个报道咧，咁啊，令到网民有一个好热烈嘅讨论啊。其实都唔系啲咩新鲜事嚟噶啦，都系同啲商品说明咧好有关嘅。咁啊，话说咧就喺大埔有一间嘅茶餐厅，咁佢咧就俾呢、這个海关啊，咁啊之前有人举报佢啦，就话到佢声称啊食肆出售一个叫做鲍鱼嘅食品。 嗯， 茶餐厅卖得鲍鱼，即系卖咩咧？ 鲍片咯，仿白系仿鲍片。 咁佢嗰度咧就写住鲍鱼火腿丝通粉，同埋鲍鱼火腿丝庵列，系啦，咁啊，梗系容易捉到个正啦。咁可能个本身个东主亦都冇怀疑到啊，系。 但呢个我见好多茶餐厅已经改咗噶咯， 系啊， 都写咗系仿鲍 片嘅，就真系可能冇改到。咁于是乎咧就俾海关捉到，咁又佢即系写咗鲍鱼嘛，咁啊验拎去嗰啲化验啦，咁啊验到咧原来嗰个call系鲍鱼咧，鱿鱼嚟嘅咁样，咁佢仿鲍片都冇。 多谢你呢个时候同我讲。我啱啱睇嘅个鲍片， 所以而家咧，我哋平时嗌早餐咧，都系见到仿包仿包噶嘛。好啦，网民又喺度不断咧就讨论啦。喂，咁而家真系发现咗好多问题，例如系啲乜嘢咧？实在有太多嘅名字咧，系需要重新再改名。包括啲乜嘢咧？碗仔翅啦，鸡尾包啦，菠萝包啦，鸡蛋仔啦，仲有老婆饼啦。嚟紧中秋节弊家伙。月饼，月饼佢点能够送个月球俾你咧？系咪？咁而家大家就喺度谂啦，啊，就算蝴蝶酥冇蝴蝶啦， 開始咧就不斷喺度發揮大家嘅想像力，要幫呢一啲嘅叫做頭先所講嘅食品咧。重新命名， 唔好咁樣去咬文嚼字。有時候覺得咧，即係過咗矯枉過正啊。咁如果係咁樣，以後我哋講 pat pat 唔可以講八月十五啦。你嗰度唔係月球嚟嘅，明明係個 pat， 咁你只可以講 pat 啦。即係人體嘅器官，你都要改名，其實就唔啱嘅。 咁譬如碗仔翅，咁入邊都唔會有魚翅啊，係咪先？ 咪係咯。 咁譬如叫翻數次 頭先你講咁耐咧，我覺得碗仔翅呢個比較高危喎。即係你話蝴蝶酥啊、雞蛋仔啊咁呢啲。咁佢就有啲約定俗成，即係你唔會 expect 佢裡面有隻蝴蝶啊嘛。咁但係碗仔翅咧，我印象中可能真係有俾人告過。 咁你而家如果你講碗仔翅咧，外賣已經告得啦，因為外賣已經唔係一隻碗啦，佢用嗰個快泡膠兜。 哦， 咁你已經唔係碗仔啦，咁應該叫做快泡膠兜翅。 仿翅系啦， 发泡胶兜仿翅 系啦， 咁你已经要咁样叫先得，咁咪即系过咗龙咯。 其实所有名都系嘅，如果真系我哋由细到大，譬如鸡蛋仔咁样，咁佢又真系有鸡蛋喺入边噶嘛， 但冇仔啊嘛， 但冇仔啊嘛， 系女嚟嘅可能系。 但佢可能个仔就系话俾你听细细粒咁样咯， 吓咁所以咪话，如果你所有嘢都要重新再改名咧，其实系一件好辛苦嘅事嚟嘅。 系啊， 咁所以即系要谂下嗰个平衡位喺边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喂，我系即系小公主嚟嘅啫，我啊真系卖紧啲仿物嘅，咁我啲名字要再改过，其实好多老板都好头痛啊。 嗯， 因为佢哋就算仿包就话已经有得写仿包啦，咁你即系有啲人可能即系写蝴蝶酥，写落去嗰下佢都有谂得唔得嘅咧咁样。 系啊，好多嘢即系我觉得又唔需要咁去矫枉过正啊。 嗯， 如果真系要咁样嘅话咧，背后一定系同利益有关嘅，我相信啊。 嗯。 譬如話上次阿崔其同都講過關於韓國個 kimchi 改 名啦，即係你爭我爭，其實就係爭何謂正宗啊嘛，其實都係同一個利益有關嘅啫嘛。如果咪改嚟做咩，爭嚟做乜？ 韓國 kimchi 同睇下邊度 kimchi 咁樣。 如果係咁樣，譬如 四川啊嘛， 四川啊嘛。如果係咁樣，譬如午餐肉，哦，如果你晚餐俾午餐肉我，即係你錯啦。呢個係晚餐肉，唔應該係午餐俾我食啊嘛。係 咯， 咁又係錯咯。咁啊，太多呢啲咁樣嘅問題衍生嘅喎。 嗯，有啲人都話啦，譬如壽司，有啲壽司其實佢都係整到好似黐飯咁樣噶嘛。 係咯， 係啦，咁嗰啲應該叫日本黐飯，係、就唔可以叫翻做壽司，即係係咪又係咁樣咧？咁而家好多老闆咧就真係諗啦，哇！咁如果頭先提過嗰啲例子，例如係蝴蝶酥嘅，咁我係咪應該叫做譬如焗粉團啊？又或者係咪真係要叫做譬如豆沙鹹蛋餅啊？譬如月餅嗰啲咧，咁豆沙有鹹蛋啊嘛，鹹蛋黃啊嘛，係咪要改到咁樣，即係大家先至滿足到嗰個叫做條例咧？啲老闆就好頭痛而家。 有時候咧，我覺得嗰個名字。背后嗰个故事先至系最吸引，譬如话点解佢叫做鲍鱼丝通粉呢、哦，原来鲍鱼丝佢俾假嘅你嘅，佢背后个古仔就系因为系茶餐厅开始有噶嘛，茶餐厅开始有食嘅人必定系即系唔系话一啲好有钱嘅人啦，咁佢哋好想拥有一啲叫做啊 高级啲 上流社会嘅人拥有嘅一啲食物，但系我又俾唔起钱，于是乎茶餐厅嘅老板咧就话。我俾啲類似嘅嘢你，俾翻嗰個名字你，等你食嘅時候、精神上好似去咗另一個層次， 又有嗰個味道， 又有嗰個味道， 鮑魚汁類近 啊嘛，咁背後個故事先至係吸引噶嘛，但係你夾硬將嗰件事扭曲咗唔得，我唔要背後嗰個故仔，我要佢正式嗰個質素係點樣，咁咪冇咗嗰種浪漫咯， 係同意。 社會上應該多翻啲咧，好似鐘哥咁嘅思想，即係例如蝴蝶酥嘅。 嗯， 我哋要諗下蝴蝶酥當初點解要設計成一個蝴蝶咁嘅樣咧？ 唔係，我成日都話你快有啲咩問我，快啲問啊！我早多兩年退休嘅時候，你想問都冇得問。 你有電話噶嘛，鐘哥？ 唔係，我調翻轉咧，又要諗翻點解即係以前一路約定俗成可以咁叫，但係到有一刻。大家就覺得喂唔得，就係、有會唔會又係真係太多人從住呢一個嘅叫法去到呃人啊？即係欺騙咗好多無數人嘅感情。嗱，雖然頭先鐘哥講嗰種浪漫係即係又係可以拍成電影啦，但係好多時候點解會有一啲規例出咗嚟咧？又係值得深思嘅。即係大家一路相安無事，咁應該唔會走出嚟話咧，你唔可以咁叫。咁可能就係因為。有一啲不法嘅商人又好，或者心地唔好嘅人又好，就係攞住你呢種追尋浪漫嘅心，跟住然後咧就欺騙咗你嘅金錢，欺騙咗你嘅感情。明明講咗嗰樣嘢嘅，咁跟住貨不對版，係啦，有太多貨不對版嘅事情。 呢一類型我都可以接受，唯獨是我唔接受咧，就係嗰啲網紅 P 圖啫。 哦，即係嗰啲欺騙你感情咧，就即係欺騙埋。 所以而家又立例咧，就唔係香港啦，喺第二啲地方啦，就立例唔可以啦。 唔可以咁樣用即係美圖啊，就嗰啲就真係欺騙我感情啊！哇，我明明覺得哇得喎咁樣。跟住，哇！原來咁啊，嗰啲啊真係欺騙啊！ 菠蘿包咧，嗱啲人就會覺得其係其中一個另外高危嘅食品啦，因為佢又真係冇菠蘿啊嘛。咁但係菠蘿包其實有好多年之前咧，香港人都知道其實佢呢嚿嘢係啦。就是叫做菠萝包啦。 就话阿白元浩讲话鸡尾包又系啦。 系啊，边度整鸡尾俾你啫？ 咁如果鸡尾酒咧？嗱，鸡尾酒都冇鸡尾啦，佢英文咩 cocktail 啊嘛？咁点解叫做鸡尾酒咧？嗱，咁即系好多嘢你咁样讲落去咧，其实就又系矫枉过正啊嘛。我想觉得，某种程度上，最近录音即系有一啲嘢录开，即系因为嗰个字嘅发音咧，系正音系咁样读，但系而家有几多人读正音有一个问题啦。咁我成日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应该跟住个时代有啲系要喐一喐呢、即系我当然我系咁谂啦，但系一啲站喺电台嘅立场，梗系要政治咯，即系发音系要正确嘅，要政治啦咁样。咁但系系咪真系要咁样呢 系啊，所以我哋私底下都叫翻阿星教我哋懒音噶，因为发觉同啲年轻人倾唔到偈啊， 去到咁极端。 阿星发觉阿星发觉冇市场， 即系 都系离开 啲年轻人咧。 讲嘢字正腔圆咧，朋友唔理佢哦。 哇，真系唔系讲少啊！有啲譬如 几孤独啊，佢 十几岁、廿零岁头嗰啲咧，哇！我有阵时同佢哋倾偈咧，佢哋都话喂，即系发音太正啊，发音太正咧就唔冇佢哋嗰种叫咩河车嗰啲感觉啊，咁佢哋都唔系用河车啦。 就是、你有冇一個分水嶺先？即係譬如話，你由邊年邊月，即係譬如原來我去到1849年嗰年開始嘅發音咧，就係正音啦。咁、如果係咁樣，你唔冇呢條線嘅話咧，咁你以前喂我哋讀古文嘅時候，個發音同而家唔同啦。 係啊， 咁我哋咪應該用翻古文嘅。嘅腔口嘅， 我哋呢個同古文嗰啲發音又唔同噶嘛，語言都不斷喺度進化 嘅， 多咗好多潮語啦。不過我估就睇場合咯，即係你話平時朋友嗰啲，你就可以即係。白隻糖啊，咁得嘅。 白隻糖， 你好嘢，你即刻講到嘅喎。白隻糖， 係咩都涉獵下啊嘛，係啊。 你即刻邊度等啊？ 係啦， 恆生銀行。 係啦，但我哋開麥就梗係盡量即係咬得靚啲啦。係 啊係啊，等大家聽翻一個啱嘅音啦。 係啊，即刻食個菠蘿雞尾包啊！又有菠蘿又有雞尾啊！喂，如果真係俾個菠蘿同個雞尾你，你都驚喎。 我都驚啊！點食點切啊？ 夾喺個包裏邊， 都要好大個包先夾到啊！呢個。 好多时间叫早餐啦，半粒钟都喺度讲嘢食，八点钟啦。 俄罗斯奥运短跑运动员齐马努斯卡亚抵达日本嘅成田机场，预计佢将会登上前往波兰嘅飞机。24岁嘅齐马努斯卡亚声称系投诉国家队教练未得佢同意之下，安排佢参加唔擅长嘅接力项目之后，被强行要求回国。佢寻求协助后获波兰发出人道主义签证。并被安排进入波兰驻东京大使馆。目击者话见到齐马努斯卡亚今朝坐车抵达成田机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0点，跌81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8，英镑10.821，瑞士法郎8.609，澳元5.751，加元6.201，新西兰元5.477，欧元系。9.23，每百元兑港元7.13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2美元，卖出1811.05美元。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昼八点，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嘅东南大约180公里，即系北纬21.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偏东方向移动，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这个热带低气压正逐渐远离香港，但本港高地初时仍然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仍会在未来几日间中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请保持警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八点十分啊，中哥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 喂，睇到琴日咧港股咧就相对波动少少啊，点解咧？原因啊在于咧，一阵都阿中哥会问下你腾讯啦，咁啊啲监管阴霾咧未散啦，咁啊港股琴日要跌啊，跌四十点啊，今日有冇机会重拾翻啲上升势头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嗯，我谂就真系要睇翻头先你讲嗰啲系即系新经济类股份啦，尤其是腾讯啦，因为琴日咧就呢啲同手游相关嗰啲股份方面咧都跌得几金下噶喎，咁、有一啲即系譬如深众嗰啲，哇跌成两成啊，真系都近排都少见跌得咁犀利嘅，咁、所以变咗因为始终咧呢啲譬如腾讯呢扎咧，阿里巴巴呢啲都几重磅噶啦嘛。咁所以如果佢哋唔能夠即係選定翻嘅話咧，就當然對個市嚟講，個指數計下都有個即係負面影響喺度啦。咁但係你睇翻指數方面啦，都係嗰句啦，就一定要上翻嗰個係27,000樓上啦，即係250天平均線樓上嘅話咧，先至比較安心啲。如果唔係嘅話咧，而家可能都喺26,000點呢位浪下咁樣咯。咁但係起碼我覺得暫時咧就應該叫做上一次。急插落去嗰幾日之後咧，應該叫初步就叫做摸到短期一個底位咯，但係就可能都係一個叫做要即係整固下先有機會係轉得好 喎。講起騰訊咧，即係我就即係感覺唔大嘅，點解咧？因為好似琴日咁樣俾人鬧話，喂成日掛住打機，咁我細個嘅時候咧經歷過啊，阿媽成日都話唔好掛住打機啦。所以而家佢再講話唔好掛住打機，都好似預咗咁樣。 仲有種親切感添，係嘛？ 又係咁啊，同你講自己親切咁樣。嗱，琴日咧就最低見過423啊，咁啊收市啊報446啊，都跌咗都幾都差唔多成哇10% 喎，差唔多。咁後市點睇咧 ，Kenny？ 嗱，我覺得咧嗰、那個打機嗰樣嘢咧就唔係淨係打機咁簡單，因為咧。其實你睇翻，嗱，譬如我哋細個嗰時咧，打機都係打任天堂嗰啲嚇，都係其實嗰、那個模式係唔同嘅喎。你譬如好，我哋叫阿媽去買餅遊戲帶翻嚟咁啊玩啦，玩，可能都係玩個零兩個鐘咁啊玩完啦，咁啊完咗件事嘅咯喎。咁但係你而家咧，如果新世代玩手遊或者網遊方面咧，個情況係好唔同嘅，因為咧佢係拿住一部手機方面咧就可以玩，玩得嚟咧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佢當中係一個互動啊，係一個社交嘅網絡嘅互動啊。即係好似我啲朋友咧，就係、是、可以網絡裏面咧，即係玩手遊啊，識到男女朋友，當然唔係我啦，兩邊都男嘅。咁咧，你就見到其實咧嗰、那個模式係改變咗，我哋唔係玩遊戲咁簡單，係改變咗我哋嗰個係即係社交生活嗰個模式同埋心態，同埋亦都係咧，就譬如我哋以前買餅帶翻嚟玩完就算噶嘛，而家唔係喎，你喺嗰、那個即係手遊或者網遊裏面嘅話咧，你係可能會花費好多嚟到去買一啲。武器啊、設備啊，同埋亦都係貨金方面嘅情況咧，好多物業種種形形模式嘅貨金喺度噶，即係話咧，除咗啦，你個交朋結友嘅模式改變啦，消費嘅模式改變啦，同埋你日常嗰個係心態啊，嗰、那個係即係依個係生活都會改變咗。所以點解你見琴日新華社嗰篇文章就講嘅，就係話一個係叫做咩精神毒品啊、鴉片啊呢啲咁樣，雖然佢唔係一個。真正嘅實體嘅一啲毒品，但喺可能喺個精神上嘅意識上面嘅話咧，係會你一個叫即係 addictive 咯，一個即係個即係其實我哋以前投資手遊股，當然黏定黏到高嘅好啦，咁買嗰只股票啦，唔好諗啦，係咪先？但係如果而家國家嘅睇法就話唔係喎，黏定高嘅話咧，就變咗一個沉迷上癮嘅問題咯喎。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咧。就唔係咁簡單，就是、玩個遊戲咁簡單咯，就係話成個生態圈嘅模式嘅改變啦。因為以前咧，我哋成日喺節目都有講啦，就買啲即係手遊股啊，買啲新經濟股，就買個生態圈啊嘛。但係而家正正咧，就跳翻轉喎，就國家就要你改變個生態圈嘅模式喎。咁所以變咗咧，雖然跌咗好多落嚟啊，好多朋友都成日問，喂，騰訊難唔難得啦，難唔難得過？我只覺得就會睇定少少先，因為。你個遊戲規則，我自己覺得可能有少少話轉變咗。當你個遊戲規則轉變嘅話咧，你想玩個遊戲，你就要跟個遊戲規則噶啦嘛。你唔係去自己企翻原本個遊戲規則嚟到去做一個標準噶嘛。咁所以變咗要睇定啲先去安全啲咯。 係跟遊戲規則又點知佢一個啊？大把都要跟住佢遊戲規則玩啦、啊。嗱，今日咧又想同阿 Kenny 咧講下，尋日都一齊傾過嘅阿里嘅，因為尋日就出咗業績啦。咁啊，記得尋日 Kenny 都話啊，大家小心啲啊嚇，唔好一窩蜂咁樣湧入去，即係覺得出業績就有好嘅期盼啊咁樣。咁啊，最重要咧，我覺得都係再睇下咧佢哋管理層出嚟講咗啲咩。咁佢管理層阿張勇咧，亦都有即係好好好咁樣講啦。 佢话啊呢个数据安全嘅监管咧系好重要嘅，又会好积极去到咧配合啊，去会合规啊等等。咁亦都有讲到嚟紧有啲新业务啊，甚至话可能平台互通咧都有利佢哋将来嘅发展咁样。咁阿 Kenny， 你觉得即系佢寻日出咗嚟，再加埋份业绩嚟紧，大家对佢会唔会有翻啲信心？即系觉得就算即系呢一排嗰个风波未过，嚟紧长远啲嚟计，都系值得投资嘅一个股票咧。 其实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当然都系一个肯定是一个好公司嚟嘅，即系其实个问题就在于咧系嗰个经营导致到佢哋个玩法要点样转变咁解嘅啫，就唔系话间公司唔掂啊或者经营不善嗰啲唔系咁重要咯。咁所以变咗你睇个业绩嘅话咧，其实唔会有问题嘅。咁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头先你提到数据嗰样嘢啦。其实头先嗱腾讯讲手游嗰样嘢啦，阿里巴巴或者其他平台经济就讲紧数据嗰样嘢啦。数据嗰个问题就系话。譬如你係基本上咧，你用佢緊佢嗰個，譬如淘寶又好啦，天貓又好啦，或者你 download 一啲即係 app 落嚟咧，其實佢哋嗰個模式就話一路會喺部手機係分析緊你其他嘢，佢唔係淨係睇你嗰個 transaction 嗰、那個買咗啲乜嘢或者銀碼咁簡單，而係佢分析緊你個手機裏面嘅內容啊，譬如你究竟你瀏覽得咩網站多咧，透過啲電子消費平台買啲咩多咧，或者你有冇借錢嘅需求咧，咁。佢就會分析曬你個人嘅嗰個係即係起居飲食啊、生活需求啊，咁從而咧就喺個數據裏面咧就賺一啲你需要嘅嘢俾你咯。咁所以呢個就係話除咗話個數據嗰、那個即係中美嘅數據國家安全嘅問題咧，另外呢個就係講緊一個數據會唔會濫用上面嘅問題咯。咁如果係唔俾你用呢樣嘢嘅話咧，咁你其實就優勢係會減少咗嘅喎。點解譬如淘寶、天貓或者電商平台有個咁大優勢咧？就因為你未去到準備買嗰樣嘢，佢已經知道你需要嗰樣嘢，或者知道你需要借錢，就彈定一啲嘢俾你啦。咁所以變咗佢個商機咪大好多咯。但如果你唔俾個數據咁樣去跨界別去用嘅話咧，咁自然就會減少咗佢哋嗰個係做生意嘅機會噶咯。 係，所以都係要睇個政策到底係點樣走。 係講到借貸需求，突然間諗起 Kenny 最新拍嗰個廣告添。 我都有睇到啊 ，Kenny。 靚仔啊，靚仔。 好，咁啊轉個角度都講下呢一個啦。咁啊頭先 Kenny 都有講，喂內地方面咧都有好多板塊都被整治啦。咁啊之前係教育股啦，咁啊頭先就講咗呢個手遊股啦，或者新經濟類嘅股。份啦，琴日估唔到晶片股啊都要挨沽啦，咁啊常言道咧就系呢个芯片荒啦，点不知咧就严打囤货，囤积居奇咁样，咁啊搞到即系晶片股都要下跌啦。好啦，咁啊问下 Kenny 啦，各个板块咧都受到调控啦，边个板块未调控？散户股民又应该避一避咗先啦。 少少 嗱，有阵时即系股票市场，除咗获利，都可以避下地雷噶嘛。即系你 feel 到前面有地雷，走咗先咯。咁样，你觉得下一个被整治嘅板块会系边一个咧？ 近日就冇整治板块啦，或者大家觉得有得炒的板块就好明显光伏啦。咁除咗话系即系暂时应该都唔会有咩整治之外嘅话咧，其实就系、是加埋啲光伏股公布业绩都系靓仔，同埋都反映翻个价钱方面咧就系、是、上升紧啦。咁我相信呢啲板块咧一两日都仲有啲力嘅，照计就。咁但系就我觉得如果你话整治嘅板块嘅话咧，其实而家国家政策咧都其实都几明显地咧，就系、是、总之同民生相关性嘅嘢嘅话咧。都係即係會整頓嘅，即係嗰啲所謂嘅水電煤相關嘅，全部都會整頓嘅啦。咁變咗咧，就係話以前咧，我哋可能買一啲股票嘅話咧，就買一啲龍頭啊、巨無霸、大型企業方面咧，就會係即係受惠嘅。咁但係如果而家你嗰個行業係同民生相關嘅話咧，而你又係巨無霸 market share 好大嘅嘅話咧，呢啲就要小心啲。反而一啲細啲嘅企業咧，佢可能有機會就俾啲機會培養佢咯。咁系啊，所以变咗我谂就有即系好，有时咧都几转得几快嘅，即系咧今年嘅或者今年系呢个下旬嘅投资策略咧，同其实今年嘅上旬第一季咧都相差极远啊，因为嗰阵时都仲系玩紧一啲 高增长、高增值 啊、高增长啊啲，但系而家嘅政策一转嘅话咧，就真系要适应翻咯。 中小企啊，而家可能要睇翻啦，唔知系咪 Q3 Q4 啊？ 所以嗰句 啊， 宁欺白苏公，莫欺少年穷啊！ 好啦，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晒 Kenny，thank you， 唔 该 Kenny， 拜拜。 阿O，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O暑假优惠大酬宾。 唔俾赚钱啊，唯有使下钱啦。咁啊，旅发局咧疫苗抽奖啊，想你游喎，咁啊名额20,000个，咁啊下个月咧仲会推出咧想你住添啊。涉及咧140间嘅酒店咧，20,000间嘅房，咁啊先请你去游览一下先，即系做啲本地游。下个月再推咧呢个 staycation 啊吓，咁样咁啊，都玩下玩下。玩足咗年幾兩年咯，即係關於本地遊啊，同埋呢個 staycation 啊，咁唔知嗰啲網紅達人啊，或者好中意住酒店啲朋友，住暈曬香港啲酒店， 去曬咁滯噶咯，應該都。 但都有新嘢喎，我見佢不停都有啲新嘅主題，我都覺得幾勁。 唔係啊，最正係咩？不停都有啲新嘅酒店落成嗰下，好驚啊！ 再去就係唔係去酒店啦，去啲咩大賓館啊，即係 係咯，賓館測試完啦。 又啱喎，即係之前一開頭咧，大家都係去啲哇嗰啲貴嘅酒店咧，平時你唔會入去住啊，即係真係嗰啲遊客住噶嘛，咁啊有機會去試一試咁啊，大家一窩蜂去啦。咁啊去完之後試完之後咧，就轉戰一啲細間啲嘅精品酒店，即系新落成嘅，咁其实佢就唔系好大嘅，咁但系佢就有一个几有 style 嘅感觉俾到你，跟住再加上佢附近嘅一啲配套啦，亦都成为咗即系香港人去 staycation 嘅首选咯，变咗而家系啊。 咁啊，小白去咗一次 staycation 未？我想问你，其实因为我关心佢多啲，因为佢 屋企人去啫嘛， 佢嗰年几两年有一次都话原先话赖低你，又话想带埋你去咁样，我想问今次。咁到呢一刻為止，有冇諗住一家人可以去一次咧？即係暑假期間， 我梗係有諗住去啦。咁啊，但係第一就要喺度諗埋就係、是、 做嘢方面啦， 做嘢啦。同埋咧，頭先你話好多嗰啲網紅啊、KOL 咧，咪去咗好多酒店嘅。其實我覺得佢哋可以再去嘅，因為有好多香港市民好似我咁樣咧，係仲喺度睇緊可以去邊嘅。係啦，咁我哋呢啲係潛在嘅消費者嚟嘅，唔好忘記我哋。我係有心去㗎。 唔好再俾阿小白講啊，聽下佢開始有啲。 有啲怨气系嘛？ 冇怨气， 有啲负开始。 放屁，唔好讲。 我活着系正能量嘅人啊，话俾你听。 咁啊，即系正能量咯，啱啊，睇下。 唔好讲 啦。有冇机会抽到奖啊？咁头先嗰啲，即系譬如话， 抽咗几多月我？ 系啦，旅发局咧宣布呢个想你游大抽奖啦。咁啊，你话喂，接种一剂疫苗啊，咁啊，即系都可以参加呢个抽奖。咁啊，今个月咧就玩呢个想你游，就系呢啲本地游嚟嘅。下个月咧就想你住，咁你上翻旅发局个网站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咁啊，睇多少少关于旅发局，琴日都讲咗好多唔同新嘅活动出嚟啊吓。咁啊，讲咗好耐噶，年头讲到年尾啲跑步发烧友啊，讲嗰个渣打马拉松啊，喂，开始嚟了啦吓， 嚟啦系咪？ 系啊，咁啊，10月。24号就会举行啦，嗱暂定嘅啫，都系因为你知道疫情嘅信息万变啦，最快咧本月啊就会接受报名啦。其实好多跑手咧都好想跑啊，但今年咧就减少个名额啊，就变咗咧平时已经系争崩头噶啦，依家就再争得激烈一啲咯。 同埋睇翻啲规矩，有机会部分嘅赛事咧，佢需要打齐两针定系点样 先得 啊？系啦系啦系啦，都要睇翻啲规矩啊。 系啊。但系我喺度谂，打针又适唔适合进行咁高强度嘅跑步？如果紧接嘅话，你都要摊一段时间噶嘛，系咪先？ 咁 所以 要自己 plan 下嗰个时间表到底点样啦。 你千祈唔好赶住去跑，跟住即系琴日打完针，今日之后 问下医生意见咯。 系啦，你问翻啲专业嘅医生意见 啦。今日打完听日跑啊？ 系啊，有啲 好赶，有好多人，好多跑手真系好赶。 阿小白一定有呢啲热血分子， 我好多呢啲朋友添啊。 佢就唔係嘅，佢就比較安全至上啲嘅，因為可能始終有家室啦，係咪先？即係但係調翻轉頭，佢身邊有啲朋友咧係拼命三郎群組嚟嘅，意思係乜嘢咧？ 就好似我哋以前讀男校啫嘛，有紅十字會過嚟捐血嘅，叫我哋成班僆仔，因為捐完血之後咧。就已經去入樽啦！你諗我哋成班 打波啦， 就打 十幾歲啊嘛嗰陣時， 係啊， 但係咁樣係唔啱嘅，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嘅，係啊。 我嗰時學校有啲人上晝仲食緊退燒餅，下晝已經體育堂都已經打緊波啦。我心諗咩事啊？呢位 阿媽話教出一身汗，快啲好嘛？ 會太奇怪啊！ 不過就係淨話講開 staycation 呢樣，即係可能我就冇去過啊。你哋有冇去過？ 有。 好啦，咁你去到 staycation 嘅時候，其实你哋享受啲乜嘢嘅咧？嗱，享受食餐饭，定系享受瞓佢张床咧？ 全部啦，享受同平时唔会做到嘅嘢啦。 因为如果你享受食嗰餐饭， 你平時都可以去酒店食飯 嘅。 如果你享受瞓嗰張牀，其實有邊張牀好瞓得過屋企嗰張 咧？ 又或者咁樣講啦，你平時出去食餐飯咧，你前前後後都有其他嘢要做噶嘛。但係你明知嗰次係 staycation 嘅話，即係我當兩日一夜咁樣啦，你成個心情就係預備咗啊，可能嗰一全日咧都冇一啲特別事情係需要做嘅，即係你成個節奏會放慢，你食餐飯都攤得耐啲食噶。 你喺屋企都可以咁樣噶，譬如話禮拜六日咁，我完全熄咗個電話，我咩都唔理，我就係喺屋企放假，其實都得噶嘛。 其實唔會嘅，因為你要換咗個環境，你先有個心態。有时你在家里你又会啊整下只狗啊帮佢冲下凉又好啊或者执下屋又好啊或者总之你见到家平时有些事情你都会做即是回你的生活圈那里你突然之间跳出了你就会有一个真的有少少似去旅行的感觉、哦。 我明 白 了我之前呢都有探过我家人他们的 staycation 嘛。 是很阴功啊用个探去。 他们呢 小白我同你两个男人去啦。你给我两个男人去做嘢啊去到这个想你好、哦、不是啊我觉得 OK 啊咪分床睡咯你游下。水啊， 打下太陽啊， 喂 ，OK， 做下 gym 其實 OK 啊，因為咧你屋企一定冇一張 King Deluxe 嘅雙人床啊，我肯定啊，即係單人床都冇啦，係咪啊？即係香港香屋企嗰張牀咁鬼窄，正常屋企啊嚇，除非你話我、哎、住緊幾千尺大屋啫、嗯，即係嗰張牀都係唔嘢少噶，係、嗯、啊，所以你唔好咁 唔係，不過即係去睇到屋企人嘅時候，佢哋住酒店咧係真係 睇到屋企人 好開心嘅，因為佢哋間房係可以住得好亂噶。因为在家里我已经肥了他的了嘛。咁但是他们就可以很 free fall 咁样去做自己的事。咁呢个就 可以跳包 人 的床。 呢个就是 staycation 的魅力啦。啊。 就是说如果你在家里好像就话崔杰同或者小白讲的你在家里过的生活呢不是咁如意或者咁多嘢做其实是你屋企嘅生活出咗问题㗎嘛。 啊、 你唔可以靠去 station 去逃避呢件事㗎嘛。 咁我又冇唔如意嘅。只係每一日都重重复复嘅时候都想有啲新嘅冲击啫。 咁睇下即係呢啲优惠奖赏帮唔帮到你啦特别係即係暑假依家都差唔多得返一个月㗎咋依家都8月4号啦係唔经唔觉啊。暑假转眼即逝啦咁优惠都系咁呀。咁大家自己上网喺旅发局的网站那里看看它啦、啊。 好啊，咁啊嚟到早上8点27分啊，室外气温有29度，相对湿度79%，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四日是一年的第21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49日。2011年八月四号。俗称终极会考的2011年香港中学会考考生成绩单透过邮递派发给各考生。这届会考是因应香港教育改革为最后一届开放给曾应考中学会考考生的香港中学会考亦只能够以自修生身份报考共有 26,573 人参加。而最后一届开放给学校考生应考的中学会考在2010年举行俗称末代会考。报考人数为127,162人当中90,063人为学校考生 ,37,099 人为自修生。8月4号出生的朋友拥有活力和积极态度。坚强意志信心十足敏锐聪明是家庭与事业的守护者遇到障碍会变得暴躁容易陷入危险与复杂的情势中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可不可以运用冷静态度应付高压力的公开考试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公开考试俾到你嘅压力，过后你仲会记得几多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政村发生爆窃案，一名住户报称损失大约22万元嘅金饰。昨晚九点几，正旭楼一个单位嘅住户报警，指木门同铁闸未有上锁，怀疑被爆窃。 初步點算，失去三條金頸鏈、三條金手鏈和七隻戒指，損失總值大約22萬元。警方正調查案件，暫時未有人被捕。政府宣布，因應澳門疫情發展，今日起抵港當日或之前14日曾經逗留澳門的人士，不能透過回港易計劃回港。由澳門入境的本港人士必須進行14日家居強制檢疫。至於澳門確診新型肺炎的一家四口，基因排序顯示他們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澳門今朝9點啟動全民核酸檢測，全澳的41個核檢站將會24小時運作，預計3日內可完成全澳市民檢測。期間政府醫院基本暫停包括專科門診、抽血化驗和各類檢查等服務，各公共衛生化驗所、衛生中心和衛生站的門診亦會暫停。另外，由朝早6點開始，除了保障兩地正常生產生活的跨境貨車司機之外，經粵澳口岸出入境的人員需持有12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而經其他口岸的出入境核酸有效期證明維持不變。支聯會公布，在網絡建立的64記憶人權博物館今日正式開放，網上博物館將脫離支聯會，由策展團隊獨立運作。至於六四紀念館目前已經關閉，等到日後尋找到適當方式或地點才考慮重新開放。支聯會表示，網上博物館保存在香港傳承了30年的文物、檔案、影像和口述歷史等，並連結世界各地學術機構關於六四研究的檔案庫。六四紀念館早前被指未領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被控違反條例。支聯會代表律師上個月底出庭答辯認罪，被判罰款8000元。中國駐英使館表示，中方堅決反對 BBC 中文網繼續炒作中國台北代表隊參與東京奧運會的問題，強烈敦促有關媒體遵循國際共識和職業操守，停止將體育運動政治化，停止干擾東京奧運賽事。BBC 中文網近日再次報導，中和台北代表隊因為在東京奧運會的參賽名稱問題引起各方關注。中國駐英使館發言人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無論少數媒體如何炒作都改變不了這個不容置疑的客觀事實，亦都改變不了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普遍共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6点，跌1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9，日元109，瑞士法郎0.904，加元1.255，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86美元，卖出1,810.5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午8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180公里，即系北纬21.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偏东方向移动，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热带低气压正逐渐远离香港，但本港高地初时仍然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同熱帶低氣壓相關的雨帶仍會在未來幾日間中為香港帶來驟雨和狂風，海面會有湧浪，市民請保持警覺。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較多同有狂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1度，出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间中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咪你第一次拍劇啊？ 係啊係啊，之前就有微電影啦、音樂劇啦，同埋一啲電影都有。咁電視劇就第一次，我覺得係最難咯、啊。原來 點解咧？ 因為即係之前電影又好，音樂劇又好咧，你係好短時間拍啦，同埋係好跟住個情節啦或者情緒去拍。但係電視劇咧，因為係分好多集啦、哦，你可能無端端今日拍緊一集二場，跟住下一場就拍緊三集嘅四場，咁你要即刻好清晰跳到去嗰一下之前之後發生咩事，係、 哦、 好容易錯亂。 咦係喎，呢、這個又好考功夫，即係可能係個結局拍咗先，跟住先至翻翻去之前咧，你未必醖釀到個情緒。到底是怎樣呢？咁 係啦，同埋即係真係可能唔記得嗰個台詞，即係越轉得太快咧，咁樣係啦，因為冇邏輯咁跟住落去噶嘛， 但係可以 NG 嘅， 可以。咁但係隔離咁多知名嘅人或者資深嘅人就唔敢啦。 咁你而家拍咗一段時間，你覺得拿捏到技巧未咧？ 我覺得真係仲拿捏緊，係啊，真係新挑戰咯。係啊，係啊，因為唔係淨係電視劇咁簡單，係一個職業劇啦。咁所以你亦都要好明白嗰個工作嘅模式咁樣，係啊，所以係難嘅。 咁你自己中唔中意啊？ 中意啊，中意啊。其實都唔係即係聽到好多恐怖嘅故事，話幾辛苦啦拍劇咁。係 咯，啲人話日日顛倒啊，跟住一早起又接一早戲啊咁樣噶嘛、 可能我本身都日日顛倒啦，所以冇乜所謂，係啊，所以係幾好玩嘅。 係咁，除咗忙呢個電視劇之外，仲有啲咩做緊咧？ 係咁，最近最就繼續緊我嘅音頻治療師的身份，同埋最興奮就是出了新歌叫做《星之靜》，即係之前有出翻唱啦，《音樂永續》啦，但係原創歌就成年冇出啦，咁係好耐都冇同大家呢一方面見面咯。 係頭先你講嗰個 term 係咩師話？啊，音頻治療師係，我記得因為上次咧同你做訪問，你都有提過，即係你話學緊呢一啲嘅即係淨化，總之咧就令到自己個人咧就可以放鬆啲啦。咁你係考咗一個qualification 去做呢一樣嘢啦，已經 係啊，考咗啦。咁我就係專注幫人做音差治療啦，因為有好多種，可能大家比較多見到係重撥啦，即係嗰個銅撥啦，係啦。咁 嗰個我都試過，嗰個有做過訪問，同埋我記得上次我睇一個演唱會咧，咁嗰個歌手都有邀請到一啲玩重撥嘅人嚟到去，即係等現場嘅觀眾都淨化一下心靈咁 中間咁樣間場， 係啊係啊係啊都有啊！即係其實我諗而家都幾盛行啦。我諗即係咁煩囂嘅地方，或者大家咁多煩惱，都會揾啲方法去到抒發一下或者梳理一下自己啲情緒嘛。 係啊，自己都係因為有過啲問題，譬如嚴重嘅失眠。或者焦虑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件事。 但是那时候有没有找回原因，为什么就是焦虑原因和失眠的原因呢？ 有啊，其实自己都知道的，其实是失眠是因为每晚黑埋眼想睡觉的时候才会全日的一些想法冲出来，就是脑海停不到。有些人可能纯粹是觉得不累啊，或者很喜欢碌手机，我就不是的，我是因为太吵了，个脑即是停不到想东西，会想回今天做过什么，还要做什么，做得不好啦，啲咩即系好多嘢谂，跟住就会搞到凌晨六点先瞓到咁样咯。咁试过三四个月都系咁。 哇， 系啊，咁跟住因为咁样谂好多嘢，都系一啲批评性嘅嘢咧，就会慢慢又焦虑，就搞到出街觉得好多人嘅时候咧，都会觉得透唔到气啊。 系 啊，即系都几严重。 好彩你自己意识到，即系需要去解决啫。 系啊，咁但系嗰时又觉得未至于真系要食药或者做啲医疗性嘅嘢啦，咁就揾好多自然疗法咯。因为我都好相信呢啲。因為其實所謂 New Age 啦，但其實都是一些最古老的方法，咁啊可以揾翻出嚟咁樣咯。咁自己都中意呢啲嘅即係神秘學 Weird 嘅嘢，咁啊當興趣咁去接觸一下咯。 咁喺接觸呢個音頻之前，有冇試過其他嘅方法呢？ 試過瑜伽啊，或者一啲齋冥想啊咁，但係課我就唔係最 work 嘅，咁所以 因為你一冥想嘅時候有諗嘢啦，係 啦，真係嘅，所以好多人問我啊，即係冥想我唔識，我覺得可能真係唔係最課你嘅嘢㗎，冇乜所謂，即係要揾一個 係每個人都有適合佢嘅方法，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慢慢接觸到呢個音頻，咁可能自己做音樂又對音頻再敏感啲啦，咁真係一聽就。 最緊要就係因為我係一個腦海嘅即係停咗問題啦，但係聽呢啲音頻咧係唔理你想唔想咧，你都會停咗咯，即係會靜咗咯。咁、所以係好 work 咯 for 呢啲音頻係有即係特定嘅一個 range 噶嘛，係咪？ 係一啲頻率咯，係、 OK， 咁你去學嘅時候就係學即係用唔同嘅頻率去到令到你嘅對象要投進入一個放鬆嘅境界咁樣。 係啊，其實我讀嘅音差就仲得意過仲撥個位，就係佢每一支音差都係唔同嘅音啦，唔同嘅頻率。咁所以根據你嘅情況咧，你會聽唔同嘅嘢咯。即係譬如失眠就係聽呢一堆嘅，跟住胃痛就係聽另外一堆。 哦，係㗎，即係個個人都係咁㗎啦，即係好似醫生咁樣嘅，係啦，即係對症下藥。你咁樣咧就聽呢一個音頻。 係啦，因為個原理就係所有嘢都有自己嘅頻率嘅，因為所有嘢有生命啦，咁有生命我哋細胞又好就會震動，咁任何震動嘅嘢其實就會產生頻率。咁所以我哋有時唔舒服，可能係嗰個頻率好似走音咁，好似樂器咁。咁我哋用一啲好嘅頻率去 tune 翻自己嘅頻率，就會好翻啦咁樣。 不過因為我自己有咁樣諗啦，即係可能係因為即係聽到呢一啲嘅音頻嘅時候咧，你其實成個人都會放鬆。有時有一啲痛症就係因為你個人崩緊啫嘛，即係膊頭痛又好，頭痛又好，胃痛又好，都係即係有啲肌肉。可能扯住咗咁樣樣，咁你當全個人都放鬆嘅時候，可能就連痛嗰 part 都放鬆埋。 嗯，係啊，你好啱啊！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自己要放鬆先，咁所以做治療咧，頭大概80分鐘啦，加埋頭尾傾下偈，係啦，咁可能。傾完偈十分鐘，了解你嘅情況，我再設計一個療程。跟住之後頭嗰20分鐘咧，其實純粹係俾你聽一啲放鬆嘅頻率嘅啫。因為真係你唔放鬆係咩都做唔到嘅咁樣。咁放鬆之後嗰半個鐘先至真係聽關於你嗰個情況嘅頻率咯。係啊，所以其實你講得好啱，真係要你放鬆先。 咁你幫緊人嘅時候，你自己都好放鬆，係咁聽呢啲聲 係 咪啊？ 係啊，其實都會㗎，但係其實都攰嘅，因為我係始終做緊一啲能量交換。我亦都要好集中，即系 make sure 唔好有第啲雜念入到嚟咁樣，系啊。 咁所以今次你呢首《星之靜》係咪都係因為你而家即係好相信呢一樣嘢，或者你覺得即係平靜係即係而家每個人都好需要嘅，所以就做咗呢首歌啊？ 係啊，其實兩樣都係啦。我覺得即係自己嘅做音樂可以帶到啲咩俾大家，而係即係大家都會中意同埋需要咧。咁即係自己失眠之後，同好多朋友傾偈，發現佢哋都一樣。失眠或者焦慮，咁好似有呢個需要喎，咁就有 inspiration 做呢隻歌，咁跟住我亦都好想透過我嘅平台，因為自己覺得 work 啊嘛，就覺得我嘅平台可以令更多人知，起碼知道有呢一個 option 啦，即係呢個自然療法，咁佢又冇副作用，咁因為好多人覺得即係唔知點樣先幫到自己，起碼可以試下呢樣嘢咁咯。 我覺得好特別喎，其實你真係可以呢個定位嗱，首歌咧我哋之前嘅節目都有播過啦，《星之靜》，咁但係又未至於話即係朝頭早播，大家會瞓著咗。好嘅，咁樣係啦，即係佢都係一首幾舒服嘅歌啦。咁但係你話好似平時嗰啲流行曲咁咩？咁佢又唔係，係啦，即係佢可能你聽到裡面有一啲即係背景啲嘅音樂咧，都係。加咗啲好似令你放鬆嘅沙沙聲啊，或者係啦一啲嘅聲音落去嘅。 其實我係真係將成個安眠嘅音差療程錄咗入呢隻歌裏 邊，係 啦、okay。咁就柯震峰同我一齊寫歌，同埋今次嘅編曲監製啦，佢就將佢慢慢調咗入隻歌裏邊咁咯。咁嗰時我哋整呢隻歌個氛圍已經定咗係一個夢境，咁所以冇諗過係一定要點樣嘅一隻歌，淨係想整一個氛圍出嚟咯。係啦，咁就因為靜呢樣嘢，我覺得好。脆弱啦，咁特別即係我自己覺得好容易冇咗呢幾年又好，即係好難聽到自己嘅聲音啦，有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希望大家聽完自己都亦都係可以揾翻嗰個靜咯。其實靜唔係話真係冇曬聲音，而係可以靜到聽得翻自己 嘅。反而係啲聲音更清楚。 係啦， 係啊，因為靜就唔代表瞓覺，即係咁膚淺嘅。即係靜嘅時候，可能你係可以睇得清楚更加多嘅嘢，即係或者令到自己個心安定啲咯。咁我都覺得係即係可能呢首歌係大家都需要喺呢個時候即係聽下嘅。咁啊，今朝早多謝陳明喜啦，我哋聽下你首《星之靜》。Thank you.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车声已累，钟声已累，需要睡觉了，宇宙悄悄，烦嚣声太倦，豪哭声太倦，需要睡了，沉睡自言自语，和目独处过深宵，在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真爱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性，在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铃声的顾虑，无声的畏惧，不再重调笑，评论骂战太纷扰，在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真爱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性，在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而话放轻心已定了，喧哗世情可以没有声，和情人闹翻回忆，恋语不需太感性，当工作倦了多少劣评，以后再反省，一觉睡去不靠眼睛，信任这刻的反应，恶梦已醒，在耳畔用你呼吸声伴奏这生命，声之静，听着无字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声，这么轻，听听自己心声更好听，夜曲已静，沉默 上一次讲过，乐富前身叫做老虎岩，而老虎岩隔离就是横头磡，其实亦都包含在乐富的范围入面。横头磡这个名字的由来，竟然间是同香港沦陷，俗称三年零八个月日军统治时期的历史是有关的。到底为什么呢？想不想知道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再感悲伤，以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与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跟我飞往天上。跟我飞往天 横头磡呢个名字亦都包含咗香港一段悲痛嘅历史。话说日军攻占香港之后，喺老虎岩与个黄大仙中间嘅一个山丘上边建立集中营。相传呢个集中营嘅指挥官对待俘虏嘅手法非常凶残，喺严刑逼供后再斩佢哋嘅手级，犯人嘅头横落喺石磡上，所以呢个地方就叫做横头磡。政府七十年代在横头磡兴建公共屋邨，有传居民曾经自发集资兴建福德寺，用以超度在日军统治期间因为枉死而含冤的灵魂。 你不喜欢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要站这么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奥运圣火在日本东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好，东京奥运知多啲，翻嚟嘅时候即刻睇下呢个奖牌榜先啦吓，咁啊32面金，咁啊中国咧都相当厉害啊，咁啊排第一嘅，咁啊同第二嘅美国24面金咧，都已经拉开咗一段嘅距离啦，啊咁我觉得就今届嚟讲咧，中国都照目前嘅情况嚟，仲有几日啦，都实成冇黐牙噶啦吓，咁啊美国第二、第三啊东道主日本啊19面金牌嘅，咁啊。香港方面咧就回落咗落去啦，去到第36位嘅。不过咧，我哋仲有啲赛事啊嚟紧噶嘛，咁啊亦都有啲希望嘅。 不过讲又讲啊，今年咧我一路喺度数啦，争啲嘢喺个奖牌榜嗰度啊，原来就系争俄罗斯咯。 系啊， 即系往年咧，俄罗斯都系强国嚟噶嘛。我记得系一二三系即系中国啊、美国、俄罗斯咁样。 系啦，冇错啦。 争一块牌又要追翻咁样，即系有个奖牌嘅较劲喺度咯。依家都有较劲，但好似有一位就争啲咁。当然啦。即系你追溯翻就系之前佢哋俄罗斯嗰、那个就有啲药检嗰度有啲问题啦，咁啊我唔系专业嘅评述就无谓多讲啦。总之件事又发酵，依家就成为俄罗斯奥委会嘅一个参与 咁啊 比赛。 俄罗斯奥委会有第五啦，咁啊第四其实都系澳洲，澳洲成绩都相当之突出，特别喺游泳方面啊吓。咁啊如果你话今日啊喺我哋今天嘅比赛入边有啲咩比较注目嘅咧焦点嘅咧？下午3:10，咁啊场地单车女子径轮赛首圈啊第一组，咁啊有李海欣，咁啊下午嘅3:15，即系5分钟之后啊，场地单车女子径轮赛首圈第二组就系 Sarah 李慧诗咧就会出场啦吓，咁啊除咗 Sarah 之外啦，咁啊都有其他焦点嘅项目嘅，咁啊寻日睇呢一个嘅乒乓球大家都好睇啊，寻日夜晚嘅时间，咁啊今日咧嗱转头啊2分钟之后咧就会有乒乓球女子团体四强中国对德国。就是转头2分钟之后上午9点啊，咁啊，寻日睇访问，大家都已经好似约定俗成啊，中国会赢咁样。 系啊系啊，系咪？李浩晴讲咗话对中国，跟住佢即刻改口，都系对德国。 其实都唔系净系佢爆响口嘅，大家个心态都系咁谂噶啦。睇下系咪真系中国赢咗，我哋都当然希望系啦。好啦，咁啊，另外下昼1:30嘅时间咧，就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四强啊吓，咁啊又系中国咯，中国就会对呢个韩国嘅。咁啊，另外亦都有啲排球嘅女子八强赛事啊，塞尔维亚对意大利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有田径方面啊，夜晚啦，田径今届个场咧相当之靓啊，咁啊所以咧亦都喺个场地方面咧就有啲新嘅结构啦，咁啊所以令到即系跑手就多咗做一啲好好嘅成绩噶吓，咁如果你话场地就咁靓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就大家好关注嘅就系、是。在日本札幌北海道，因为北海道其实都已经是很多年没试过这么热了，那么知今届奥运要举行的时间这个马拉松和竞步呢它就相当之热的天气，那么现在呢也都出了一些叫好像我们的酷热天气警告那样，那么、你看到旭川啊札幌这些都是维持在32度或者以上的、那么有地方更加热到是39.几度、那么所以呢如果在今届的奥运方面在东京跑好一点定在札幌札幌跑好一点呢，咁、就冇得改噶啦，咁希望咧就系运动员可以适应啦， 系啊，都要天公造美啊！即系譬如之前田径一啲比赛咧，落大雨其实都好

投资 O2O。 早晨啊，虽然美国新冠疫情继续持续啊，但系投资者对经济复苏咧感到乐观啊。美股三大指数咧扭转早段嘅颓势啊，收市全线做好啊。其中标指咧创出啊收市嘅新高，道指升278点，标普500指数升35点，创咗收市新高啦。头先都讲过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80点啊。美国企业季绩咧普遍都做好啊，当中咧运动用品生产商 Under Armour 咧上季啊每股盈利咧24美。先啊，远胜预期啊，并且上调全年嘅盈利收益啊吓，咁啊，股价咧全日急升7.48% 吓，系其中一只比较升得靓仔嘅股份。咁今日咧，港股方面都仲系咪嗰啲体育用品股领放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小一星学专家 Miss Emma 喺度。早晨 ，Miss Emma。 你好啊 ，Miss Lam。 Miss Emma， 我谂咧，今年咧可能因为疫情仲系持续紧嘅关系咧，应该好多学校咧都趋向会系继续用呢个拍片嘅模式嚟到做面试。 是啊，陆陆续续有好多学校咧已经出咗佢哋嗰个嘅面试嘅规限啦，佢哋想要点样做啦。咁其实咧都见到咧有好多学校咧都系跟翻好似旧年嗰个情况啦，都会可能咧系用呢个拍 video 咧嚟到做第一 round。咁起码可能睇到某一啲小朋友佢哋嘅一啲表现之后咧，咁佢哋先筛选小朋友入去再进一步嘅一啲其他嘅即系面试咁样样啦。 系，咁啊，如果系咁嘅话咧，小朋友可能都未必系经常有经验面对镜头噶、 哦。都系嘅，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即系我觉得拍片呢一个部分咧，其实就有一班小朋友其实都会 benefit 到嘅，即系有啲班小朋友有优势，因为咧有啲小朋友可能佢突然间见到陌生人，佢可能会哇好惊啊，或者佢要一啲时间先 warm up 到嘅。咁好可能呢一班小朋友佢可以喺屋企度练习得好，咁然后佢将佢自己要讲嘅嘢去表达咧，咁其实都系有一个嘅优势喺度嘅。咁但系当然咧，其实过程入边我发觉有好多小朋友其实喺第一啦，佢唔知道拍嗰个 video 其实个重要性啦，应该佢都根本唔知道嗰个 video 做乜嘢啦。咁所以我觉得家长系需要同小朋友讲就呢个 video 可能系要俾老师睇到啲乜嘢。咁你唔係淨係話啊睇你叻唔叻咁樣，喺我多家長可能就啊睇你叻唔叻啊咁，可能咧其實要話翻俾小朋友聽，其實可能老師係想聽到你嘅喜好啦。咁當你講你自己嘅中意嘅嘢嘅時候，咁當然咧就真係要聽到啊你最自然嘅，譬如話你真係咧好似同老師傾偈咁，你要講一啲嘢俾老師聽咁樣。咁另外係啦，可能咧就係一啲譬如話如果講故事嘅話。我可能就係話啊，你話俾小朋友聽一個即係嘅想像，例如你會覺得啊有如果有啲小朋友喺你面前，又或者你覺得你將個故事其實要講俾其他小朋友聽嘅時候，你會將個故事點樣講俾佢哋聽咧？咁佢哋會自然咧表現出嚟咧係會自然啲嘅。 系， 就唔好真系净系好似好 cold 咁样，真系净系记对住个 camera， 又或者系有啲家长可能 set 咗一组嘢喺佢面前咁，其实佢完全系一望到嗰一堆嘢就系紧张，咁所以个表达就会做得唔好咯。 系啦，嗱，我旧年咧听过有啲身边嘅朋友嘅经验咧，就话可能咧拍呢啲嘅片段咧都花上数个钟头，甚至乎系更多啦。咁啊，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咧，可能长时间去拍片咧都未必系可行噶。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咧，好多家长之所以拍咁耐，原因就因为成日强求嗰种 perfect， 即系全部要啱晒啊，冇完全冇食螺丝。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向是不啱的，首先因为其实老师只是想用 video 这个是做一个媒介去接触个小朋友，而是不需要真的这么多面对面，是好像刚才你这样讲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的。你试想一下，其实小朋友如果去到个老师面前，其实他都不会 perfect 的。 所以其實係咪真係需要咁介意嗰啲嘅即係可能有少少甩咳啊？其實我覺得係唔需要好介意嘅。 嗯嗯。 咁同埋喺中間入邊，其實如果見到個小朋友可能佢有少少，譬如可能話係棘咗喺度啊，或者佢唔記得咗某啲嘢啊，俾少少提示佢，甚至乎有少少出聲俾少少提示佢咧。其實我過往經驗睇翻咧，其實都唔會好大影響最後嘅結果嘅。咁所以就算個家長可能即係提少少。例如可能就啊，去睇开一张图画咁样，或者系讲紧张相，跟住然后带翻起个小朋友个 momentum， 其实系 OK 嘅，我觉得。 嗯嗯嗯。即系适当嘅提示，即系又唔好话太过分，走埋入镜一齐讲。 冇错。是啦，冇錯，其實我覺得是一個互動咁樣，不過當然唔好話全部係你一問一答咁樣啦。我哋俾少少嘅提示佢，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合理嘅。其實成個重點就係唔好令到成件事變得好緊張咯。咁如果你話啊，成件事變得好緊張啊，跟住你望住即係嗰個小朋友望住個鏡頭，你就喺嗰邊淨係不斷咁做啲佢都唔明嘅手勢去提佢嘅話，其實會令到個小朋友更加緊張咯。 嗱，我相信有啲家長咧，可能為咗想盡快完成嗰件事咧，就会鼓励啲小朋友去背稿嘅。其实咁样又好唔好咧？ 我觉得绝对系唔好嘅，因为咧，其实我一向都同啲家长讲就话，其实你要去背咧，越系叫佢背嗰样嘢越生硬咧，佢就更加有大啲嘅机会佢会出错。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最好嘅就系你可以俾，譬如话佢要讲一个故事嘅，咁你就可以叫小朋友去画三张图画。佢淨係講嗰三張圖畫，甚至乎如果你發覺小朋友好似唔可以喺咁短嘅時間入面表達到太多嘢嘅，畫一張圖畫都已經足夠㗎啦。總言之，將個圖畫入面其實係一個嘅重點去講到出嚟，咁已經足夠㗎啦。咁例如譬如可能分享一啲關於佢日常生活嘅嘢，咁其實你咪就係好簡單俾啲佢日常生活嘅照片啦，或者係佢啲譬如佢嘅譬如畫畫嘅作品啊之類啦。摆喺侧边，等佢可以一路睇住嗰啲嘅照片嚟到去讲，咁变咗佢咪会唔需要去其实去背晒所有嘢咯，佢只系需要睇住嗰啲图画照讲咁样样咯。 系，嗱咁呢啲都系可以自己预早准备，同埋都可以预演下嘅。不过就即系希望啦，呢一个拣小学嘅过程咧，其实都系揾一个适合嘅地方俾小朋友去接受教育，同埋陪伴佢哋成长啦，就唔需要太大压力或者刻意追求某一啲学校，最紧要系合适咯，嗬。 是啊，冇错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揀小學的過程入面，其實都好好多機會令到個家長其實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小朋友，其實佢本來佢個強項在哪度，佢弱項在哪度，其實呢個仲更加緊要咯，因為個即係嚟緊嗰個小學嘅生涯就有六年咁多啦，亦都係小朋友一個好重要嘅關卡。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反而喺過程入面，我哋用翻自己原本嘅諗法，即係家長覺得應該點樣去引導個小朋友去做嗰件事，而小朋友亦都用翻佢自己原本嘅嗰個能力去處理所有嘅面試，咁出嚟個結果嗰間學校就會一定會係最適合小朋友咯。 最緊要讀得開心。 冇錯冇錯。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Miss Emma。 好，唔該曬。 世人，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才吸引。流力未动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苦天不分，情爱不光临，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处求生，才是悠长。 早晨时间九点二十一分啊，听紧由 Dear Jane 嘅《星马力乐之心》。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小号是一种铜管乐器，经常在古典音乐同埋爵士乐当中出现。小号当中亦都有分高音小号同埋低音小号，顾名思义，呢两种乐器最大嘅分别就是他们的音域了。在历史上面，战争当中经常都会用到类似小号的乐器，主要的用途都是用来发出信号。不过去到14世纪末，小号就正式被当作乐器来到使用了。演奏小号的时候，吹奏者经过号嘴，将双唇几乎紧闭，震动小号当中的空气，产生音波来到发声。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rning Call， 来到我们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婷在这 里。是、hey， 你好 婷姐。 你好，我是阿婷、啊、 你好啊，哇好开心、啊、今天神光 Morning Call 有什么事、啊、令到你这么开心，打电话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攞到呢个消费券2000蚊啦，大家都开心啦， 系啊，全香港人都开心啊，系我都好开心啊。 你要使啲咩咧？你 我啊，我节目都讲过噶啦，我通常都会用翻一啲日常用品啊、超市啊呢啲咯。 用晒未啊？ 咁你用晒未啊？ 未啊，我买咗嗰啲超市啊、 哦、 用品啊、食嘢嗰啲咯。 哦，咁几好啊！咁你会唔会啊点唱俾屋企人听就系同消费券有关啊？ 唔系同消费券，即系开心心咯。 吓，咁啊有啲咩特别嘅点唱咧？平时多唔多一齐食饭啊？同屋企人？ 都有 吓，咁啊系咯，咁啊够晒融洽啦。有啲咩特别想同屋企人讲噶？你 叫佢哋轻松啲咯， 轻松啲系啊。个香港人咧都应该轻松啲嘅，咁啊生活有阵时太紧张啦。明白晒啊，咁啊知道你 休息下多啲 吓，系啱啊，休息多啲，有阵时轻松下玩下，咁啊知道你都好爱屋企人噶啦。好啊，多谢你嘅电话，婷，多谢晒，拜拜， 多谢 晒，拜拜。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你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最者，便爱你 些，再多些，字满写。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Oh, oh, 以后明天的深夜，如会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字满写。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Oh, oh,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字满写。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 晨光追踪三十一， 头先听呢个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都系听翻奥运嗰只好啲，我自己觉得，因为成日都听到学友把声啊，近排奥运啊嘛， 坚持的意义 系啊，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个好嘅节目关于奥运嘅，咁当然请阿刘畅出嚟讲讲今晚有咩睇，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有咩好节目，立即同我哋讲下， 同大家讲咗头先你介绍咗啦，呢个东京奥运嘅节目啊， 系啊。 今日晏昼2:05咧，有呢个冬奥时刻，去到夜晚9:30咧，都有呢个冬奥速递嘅。嗱、 啊， 我就好似知道睄到嗰个比赛嘅时间表咧、 嗯。 今日晏昼啊，有呢个单车好手啊，李慧思出场咯。 系 啊，出场。咁啊，晏昼时有比赛嘅。咁啊，好多朋友可能翻工啊，或者起街咧睇唔切。记住今晚9:30啦，睇冬奥速递，睇翻啦。 冇错啊，你翻工嘅时候睇唔到咁点啊？你喺港台电视三度咧，放工时分你就睇得到啦。 冇错啦。咁啊，除咗呢个东京奥运呢一个节目之外咧，咁啊继续啊，今晚7:35都有医生与你嘅， 系、 嗯、啊，咁医生与你咧呢、這个星期嘅焦点疾病讨论咧就系肾石啊，咁啊、嗯、过去早两日咧，早两晚咧介绍过肾石有啲乜嘢嘅病征啊，或者乜嘢人会容易啲患上呢个肾石啦、啊，咁今日呢个节目咧，今晚7:30就同大家介绍下点样医啊。咁、 嗯、 啊，同大家讲解一下咧，有两个外科嘅碎石手术，好劲，我个名叫做体外冲击波， 系 内视激光碎石，咁啊内视镜激光碎石，听落好似嗰啲龙珠类别招式咁 啊，系啊，体外冲击波好劲啊，呢一件事其实都几好噶，即系你话唔使好似旧时咁样做啲小手术，咁依家用啲冲击波一打，跟住你就搞掂咯，可以即系唔使咁大费周章咯。 系啦，嗱，但系即系虽然呢啲咁样嘅外科同或者微创咧，即系佢好简单。容易過以前，但係佢都有一定嘅風險㗎嘛。 咁啊冇錯啊！ 今日咧就會請嚟專科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咧呢個當中嘅風險同埋點樣做嘅。咁另外又唔係個個朋友適合做㗎嘛。咁點搞咧？咁啊，今晚我哋亦都會請嚟中醫師同大家講解一下咧一啲因為身體虛弱而唔能夠接受手術嘅患者啊，點樣調理？ 好，跟住睇完医生与你，仲有咩好节目啊？ 咁啊，继续投入呢个运动嘅热潮啦。咁今晚8:00有数字世界。咁啊，上一个星期数字世界咧，请嚟贵神啊，黄兴贵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嘛。 系。 咁啊，今个星期咧就请嚟咧前香港篮球代表队嘅成员梁国成，同大家咧讲下佢嘅运动不沾密码咁话嘅。 嗯。 咁啊，国成都系十大杰青啦，系啊，感染下啲正能量先。嗯。 系啊，咁啊，佢原来咧退咗役，佢打篮球啊嘛。 系啊。 退役之后咧，佢即係做咗一個計劃，咁啊就推動咧呢個香港嘅運動喺唔同階層嗰度嘅，咁啊努力咁樣培育同埋發掘啲有潛質嘅運動員，咁啊聽下今晚佢點樣講呢個運動不知密碼啦嚇。 好啊，薪火相傳非常好，跟住之後夜少少咧。 好，去到夜晚10:31看世界，今晚繼續有東京再生嘅系列啦，嚟到最後一集嘅東京再生系列，咁啊講下咧東京啊。即係奧運啊嘛，咁啊東京呢個涉谷車站，大家可能涉谷車站好多朋友都去過啦，即 係 雖然而家少啲飛，咁咪好似地下迷宮咁樣嘅。喂、原來佢哋喺舊年咧，佢哋要翻新呢個涉谷車站啊，佢哋要喺一個夜晚裏面咧，要將嗰個月台啊、路軌啊，好大範圍咧都要翻新啦。即係究竟佢哋點樣做咧？今晚呢個就 making off 嚟噶啦。 好， 唔 該 唱，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佢年纪大我少少，有啲乜嘢要问我呢？而且佢同我嘅生活好唔同，佢系一个住家男人，好早结婚，两个女差唔多30岁，佢一直都系做文职工作嘅。我同佢就好似两个世界嘅人，都唔知有啲乜嘢可以俾到意见。然后佢话佢想退休，我话咁突然啦、啊，佢话一啲都唔突然。我问咁点解喺呢个时候有呢个冲动呢？佢话两个女啱啱唔使再养啦，嚟紧都会结婚，跟住长叹一口气，既然唔使再担心佢哋啦，觉得系时候可以退休啦。究竟佢长叹呢口气系因为唔使再养佢哋，还是系唔舍得两个女呢？我冇再追问啦。原来退休的定义其中之一，就是当你不用再担心小朋友就可以退休。我问他，既然你都决定了，还有什么犹豫呢？他说是关于用什么字眼的问题。由于他差两年先到退休的年纪，如果想早一点退休，又不想用退休这个名词，见我这么喜欢咬文嚼字，所以问我还有什么选择。我话如果你唔想用退休呢两个字，不如试下用退出啦。我唔想再做啦，我退出呢个圈子。佢话退出唔系几好，好似有啲被逼或者捞唔掂嘅意思。我再提议佢可以用退役呢两个字啊。我做咗咁耐，终于退役啦。佢话退役某种程度上好似俾人感觉系之前做嘅嘢自己唔系好想做，只系完成咗一个任务，好似一啲热诚都冇。我话你会唔会諗多咗呢？不过佢咁讲，我唯有再諗过。跟住我话呢，你可以用退休前放假，你而家只系放假，唔知放到几时，总之放完之后你就退休啦。佢听完之后仍然觉得唔系好满意。我再问佢啦，咁你有冇心继续喺你嘅工作上面拼搏先？佢话又冇喎。我即刻諗到啦，可以用不进则退，唔想再前进，咁咪退下来囉。你唔想再做好啲，或者再做多啲，留喺度都冇意思啦，不如返屋企早啲休息下啦。我朋友话系咪即系叫佢早唞啊？唔系唔系，退下来休息，咁咪即系又系退休。其实退休并非一个年纪，而系一个心态。每一次讲到退休，啲人跟住嗰句一定话，你是不是揾够啊？当然某种程度上同钱是有关系，但是其实同自己諗緊乜先最直接。我同我朋友讲，无论是退休、退出、退役、不进则退，最紧要是你自己点諗啫。佢话仍然唔知自己諗緊乜。我提议佢听呢隻歌，如果听完之后有啲顿悟，可能是时候休息一下的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红日照海上，清风晚转凉，随着美景匆匆散，钟声散上响，海鸥拍夜鸳鸯，要谈众声响处，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晚中一般粉，美景不可永日向，旋或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既然你平时咁识食嘢嚟讲，健康嘅嘢你食唔食啊？ 少食喎，健康 吓？点解？ 健康嘅嘢通常唔好食嘅吓？系啊，包括羽衣甘蓝啦， 我都系， 包括紫薯啦， 紫薯 OK， 我都系归类为一啲唔太好食嘅嘢。依家讲紧咧对身体好嘅嘢咧，我一般都比较麻麻地。依家最新兴咧话栗子好啊嘛， 哦系啊， 因为补肾啊。 嗯， 即系男士，即系如果食多少少， 咁栗子都好食啊！ 我好中意食栗子， 吓点解咧？ 我中意食花生多啲。 咁花生有花生嘅香， 但花生啊冇好处。你有冇听过花生有咩好处啊？ 花生嘅好处佢都有， 即系高热量咯，系咪想讲？即系高热量咯， 佢都有果实嘅一啲果仁嘅油嘅，我相信。喂，嗱，今日咧我 佢答唔到我，答唔到我，唯有胡扯过去。 好少研究花生。 你作为一个花生友，唔可以对花生咁少研究噶。 花生系要嚟食嘅，唔系要嚟 study 嘅。 剥嘅咁样，OK。 今日我想讲下呢一个咧，叫做地中海饮食。 哇，吓死我！ 系啦， 地中海呢三个字， 我仲要望住你个头嚟讲。 有很多男士都惊一惊。系啊， 地中海饮食，知唔知地中海饮食系指乜嘢咧？ 就是地中海呢、這个地区啊，或者地中海国家咁啊，成日都会被誉为，即系，唉，我惊讲错算啦。 我 今日都唔系好清晰。 交俾我。 希腊系咪地中海国家？ 系，冇错。 系啦，我净系举希腊啫，系啦咁样，其他都唔举啦咁样，以免讲错。因为佢哋嗰种饮食方法咧，就多啲娱乐啊，多啲娱乐。 希腊就娱乐，其实你讲到希腊就够噶啦， 就冇穿底啦，就冇穿底啦。一讲多少少个推演咧，就扮劲啦。好，我收翻先。点啊？地中海饮食， 你唔讲娱乐都好地地。 你希腊就系梗系娱乐啊！有时啊，我喺个超级市场嗰度睇啊，嗰、那个希腊嗰娱乐咧系特别贵噶，嗰啱即系对比其他果味嗰啲娱乐，你冇笑到咁样啦、 啊。地中海饮食咧就系指希腊啦、意大利啦、西班牙等等咧地中海附近国家嘅一啲饮食方法。咁啊，之前其实早几年都好兴咁样讲，即系话地中海饮食咁，其实做咩咧？咁样嗰个饮食模式咧，主张就系用蔬菜啦、水果啦、海鲜啦、天然嘅五谷啦、豆类啦、果仁啦，同埋橄榄油做主食嘅、哦。即系其实相对嚟讲咧，系少肉嘅，冇乜肉 类。漏咗加娱乐啫。 啊，可能系啦，系啊。 夹硬 是但你啦，系啦。咁总之咧，佢啲食物都系以新鲜为主，避免一啲加工食物，即系唔会话腌啲肉啊咁样样啦，保持翻嗰个食物嘅营养价值。 其实都唔系啊，嗱，意大利又有辣肉肠，西班牙又有 Parma ham。 嗯，但唔系主食啊嘛，佢嗰啲都系即系摄下牙罅嘅啫，系啦、 嗯， 真系主食啊，正餐啊嗰啲咧，真系海鲜啊、豆类啊， 同埋佢哋好中意用橄榄油，同埋多橄榄嘅呢个用品喺当中咯。 咁点解咁受推崇咧？就话因为2015年嘅时候咧，美国有个研究咁啊，发现咧采用呢个地中海饮食习惯咧，就可以大幅降低患上脑退化症30%至50%咁多嘅。咁、所以前几年咧都好多人即系哇争住话啊，不如试下呢个地中海饮食啦。咁因为其实咧虽然就话模仿他们的饮食的模式，不过都有很多选择。譬如你说吃鸡蛋啊，家禽类都有，低脂的芝士啊、乳酪啊都有。 是。 每天都会进食这个豆类啊、蔬菜、水果啊、坚果啊等等。刚才有提到肉有没有呢？其实呢都有的，适量咯，但就不是为主咯。 是 啦，即都会有的，但是不是最多。是啦。用啲香料来到代替盐啊、酱汁啊等等。煮食的时候就好像刚才你咁讲啦，用啲橄榄油啊、菜籽油啊，去到代替咗一啲脂肪含量高嘅油，咁亦都减少食一啲糖果啊，同埋一啲甜嘅食物啦。咁呢一个咧就可以话系地中海饮食啊，亦都系一个话防即系预防一个患上脑退化症嘅好嘅饮食嘅模式嚟嘅。 系咁啊，可以从住食材着手啦， 系啊， 上网多啲睇究竟乜嘢系地中海饮食法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自己咧，除咗有段长时间冇去即系搭飞机去旅行之外咧，咁啊，亦都最近啊东京奥运啦，咁啊令到我咧即系都揾多咗好多有关于东京嘅资讯，特别咧系旅游资讯，可以话咧就系做定功夫。 是 等到有得飞嘅时候咧，哈哈， 太迟啦！ 点会啊？从来唔会太迟 咧啲嘢，你而家做嗰啲资料，到时勾咗啊！ 嗱，你想去嗰啲就好多执咗粒， 唉，唔好讲啊，唏嘘啊！我最近睇得最多嘅就系秋叶原咧， 世家嗰间打机铺嘛， 唔系净系嗰间啊，系秋叶原结业潮啊， 系啊， 好多执咗，好惨 啊！秋叶原咧，其实而家都。即係大家其實上網都好容易揾到嘅，有啲咩秋葉原鏡頭嘅，你撳幾撳嘅時候，你發覺秋葉原而家真係少人咗好多，因為你根本你去唔係話好多嘢買嘛。以前唔係，因為你一出個秋葉原個 JR 嗰度，其實你哇一大扎嘢咁樣。 係啊， 而家你陰功啊，連 JR 門口嗰啲都執咗粒啊。咁、你話去到即係都有好多唏噓。 緊要啦，播歌啦，係咪？ 係啊，當重新認識一笪地方啦、啊，去到當， 你睇下，你睇下 系啊，几积极，重新认识啊， 系啊，因为你都阔别咗嗰个地方，起码三年噶啦、嗯，我估头搭尾，啊、即系除非年尾开翻关啦、啊，乐、嗯、观啲咁样谂，如果唔系啊，都真系要等到第三年。 而家都、哦、明明知道年尾系唔会嘅，佢都咁样讲，系几积极嘅，系咪先？ 唯有系咁啦，做人 即刻正能量爆灯啊！ 系啊，记得抽，记得抽机票添啊！ 我都好想欣赏 啊，你有机票啊，但系冇得飞字啊，但唔紧要啊，迟啲有得飞啊嘛。 但系年尾截止咯，即系。到期 到期啊， 过期 系喎，真系连飞都冇得飞，焗住飞咁样。唔系，依家都有得飞噶，你隔离啫嘛。 隔离啊， 系 啊，飞完咪啱，飞翻嚟咪啱咯。 系啊，几好、啊。 攞两个礼拜假，飞过住一个礼拜。 飞翻翻嚟， 系啊，飞翻翻嚟隔离， 叫做隔离型体验日， 系啊，飞过食过喺嗰啲空港啊，即系连个机场都唔出，喺个空港嗰度，我食啲嘢，食完之后搭翻回程机翻嚟。 你话小马你想有咩？系啊，有咩 享乐 啊？我哋分享 享乐咧。今日我就揾咗一个咧，有关于东京巨蛋，其实佢一个叫 Dom City 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嗱，去过嘅朋友咧，一路听一路回味下啦。咁佢咧入边都几多嘢玩嘅，咁啊上次我讲过Tokyo Sky Tree 啦，咁今次呢个 Dom City 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第一，佢起喺个巨蛋隔篱，咁佢有好多有过山车啦，有机动游戏啦，除咗呢啲之外，其实佢嗰个过山车都得意嘅，因为你喺一个城市入边玩过山车，即系呢个体会咧系好特别。我成日会攞翻启德去到形容嘅，有啲乜嘢得意得过就系喺个城市中间有件事发生， 系嘅 系啦，咁 睇个景观唔同晒， 冇错啦。咁你譬如富士急，你玩过山车你就望住个富士山啦。咁個就遠好多富士急個，但係如果東京 Dom City 呢個咧，你其實你喺啲大廈中間玩過山車，嗰個感覺都幾過癮嘅。係啊，咁如果嗱日本嘅朋友仲可以睇埋棒球啦，咁我自己睇棒球嘅時候。 你笑咩？你咪谂起西九龙中心，我都系谂起呢、這 个。嗰个商场中间， 大家你眼望我眼，好想讲，跟住又唔知讲唔讲好。 你讲咯，我都有谂，因为小白讲嗰啲好劲噶嘛，即系 Tokyo Dom。City 西九龙嗰个唔劲啊！ 西九龙叫做咩飞龙噶，好似 系啊， 嗱、 啊、 我冇 名噶， 我冇讲唔劲啊，你谂住扣我帽子啫、啊。 你知唔知道我系有经历过咧？呢个西九龙中心佢系嗰个过山车开紧嘅时候，我就喺佢楼上嗰个 canteen 食饭嘅年代，因为我喺佢隔篱啊嘛。咁所以 lunch time 嘅时候咧，就永远都系去嗰度即系打等嘅时候，哇！上面嗰啲嘢一飞过咧就攞隻手擋住嗰碗嘢先，因為都驚有啲塵飛落去。哇！加料啊咁樣。好啦，講翻呢個 Tokyo Dome 呢個咧，其實佢除咗有棒球場之外咧，可以開演唱會啦。其實佢入面有好多咧得意嘅嘢，未必個個知。就係佢有啲譬如Museum 啊，嗰啲博物館咧，有啲甚至乎係太空博物館。咁啊，太空博物館其中一個咧，我自己去過都幾得意。佢企咗喺度噶，跟住圍住一個好大個嘅 mon 嘅，即係你向下望嘅。你向下望嘅時候咧。佢就將你個 view 做到好似喺外太空嘅飛行船，就好似 Star Wars 入面嘅飛行船望翻落地球咁樣。咁你就見到個地球慢慢喺度慢慢喐啊喐啊喐啊咁樣，跟住有啲講解啊，跟住同埋你見到佢一個好靚嘅地球嘅，即係佢入面好多呢一類型嘅裝置，同埋有啲叫做咩體育活動性嘅裝置咧，佢都一樣有嘅。咁啊，睇下大家。如果即係叫做可以去玩嘅時候，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選擇啊！ 係啊，回味下啦，等待下啦。如果真係好想去嘅，上網睇下片啦，都一樣開心嘅。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